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今日系2024年6月19号，农历嘅5月14，星期三嘅朝头早6:08。今日睇嘅天气预测咧，都系会有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不过日间部分时间咧就会有翻太阳伯伯出嚟咯。咁市区咧最高嘅气温都去到32度噶，而新界当然都系会再高1-2度。咁所以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就不妨咧带雨具之余咧，都可以着得凉爽啲，咁就唔好令到自己焗亲。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就已经系6月19号啦，意味住啲咩呢？意味住2024年已经过咗半年啦。唔知有冇一啲喺你年头嘅时候定立咗嘅一啲目标，你系实行咗嘅呢？咁又有冇一啲行动，有冇一啲目标你系仲未开始去做嘅呢？例如系多啲关心身边嘅朋友，多啲搵屋企人食饭，又或者女士们，你哋嘅做运动减肥行动开始咗未呢？定系还是都系继续有藉口，等多阵先啊，食埋呢餐先啊？有冇落入咗一个习惯性嘅拖延症呢？如果真的有拖延症的话不要紧，不过今天可以提下大家，如果真的还有一些目标，有一些东西是未开始做的，尝试一下今天开始做。永远都不会迟的，只要你有心去做的话，甚至乎有一日，你或者会发现，是有一些很感动的时刻，不是你完不完成到那个目标，而是你终于鼓起勇气开始。趁着今天6月19号，将一些未开始、未去做的事情，按一个开始键。 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手，借给你住我的外套，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相不相信爱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漂游外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在相识后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 爱情的幽渺，幸福明白了，开始开始有心跳，时候数字有分晓，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感觉多妙，随便说随便 来自陈卓妍，正式开始。 晨光 Coffee Time。 来到六点十四分，同大家看看今日的报纸有啲乜嘢。入境处咧，琴日就公布咗啦。佢话目前咧仍然系有大概有18.2万嘅人咧系仲未去换呢一个新嘅身份证。咁入境处咧都呼吁大家啦，如果仍然系持有旧款嘅智能身份证嘅人士咧，就要尽快去换新证。而今次咧身份证失效的时间咧，将会采取一次宣布分段失效的形式嚟到去进行噶，咁就会分两个阶段。咁所有咧喺2018年11月26日之前签发的身份证咧，就会喺2025年分两个阶段就会冇用失效噶啦。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1970年。或之后任何年份出生的日期的旧款智能身份证呢，就会在2025年的5月12日失效。那在第二阶段呢，就是1969年或之前的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10月12日来到去失效的。他们都说了，如果呢没有效用的身份证呢，是不能够作为这个办理出入境手续的。咁但是呢，如果你说要出入境的自由呢，咁政府都说咁又不会因为这个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而受影响的。只要你仍然是持有这个的旅行证件都得。咁如果你真係未换，又或者身边有朋友屋企人係未换嘅话，就记得提佢哋快啲换啦。咁可以去边度换领呢？有五间嘅人事登记办事处。咁就係观塘、港岛、九龙同埋将军澳以及係屯门都有呢个办事处㗎。咁不过要留意喇噃。如果你是星期日才放假的话呢，想着星期日去换呢，不得的。因为他的星期日以及是公众假期是休息的。咁所以可能就要平日的时候来到去请假去申请返。咁他们都说啦，应该呢说未换证的人呢，大概都是身在海外，可能是因为境外工作啦、升学啊，又或者是因为疫情影响而未回香港的市民。咁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些嘅亲朋好友，记得快啲提醒他们啦。换身份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讲得似就是1970年或以后任何年龄出生的日期的旧款身份证的人士呢， 就会在2025年的5月12号旧的身份证就会无效。第二阶段1969年或之前任何年份出生的日期的旧款身份证就会在2025年的10月12号就无效的了。记得多些提醒身边的朋友，未换就快点去换。咁另外关于证件方面呢，都有另一个单新闻嘅。咁就係有市民呢，佢嘅护照未过期㗎噃。咁但係点解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仍然俾佢登机呢？原来係因为大家有阵时都会忽略咗一啲细节。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热门旅游地点，他们的入境护照都有些要求的。说几个啊，譬如日本都多人去的，他就持有香港澳门特区护照以及是 BNO 的护照，是没有一些文明规定要有6个月有效期的，就是那本护照。但是呢，持香港签证身份书的人士就要留意了，签证申请这个的签证的时候呢，就要有效期，就是必须要在6个月以上。而在南韩、泰国、越南呢，他们的护照有效期都是需要为期是6个月以上。即是怎么呢？即假设你的护照得回1个月有效期呢，可能是会被你拒绝登机的。新加坡呢同样都是啦，护照需要是有效期为6个月以上。至于是英国、加拿大以及是澳洲呢，它就只需要你的护照在逗留的时间期间呢是有效，那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去旅行的时候都要 check 清楚自己的护照啦。 来自女团 Viva 的 Topic Killer。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的成语又是同大家看看有关数字的。而这个成语呢还要有两个的数字，就是五花八门。究竟五花八门是为什么呢？咁原来五花同八门呢，就是指古代嘅兵法入面嘅五行阵同埋八门阵。咁就係形容呢两种嘅战术变化係好多嘅阵势嘅。咁就会比喻变化多端，又或者係花样繁多。即係譬如好似有啲嘅网上睇电影嘅平台，诶，佢哋系乜嘢电影都有噶，内容咧系五花八门，非常之精彩。又或者好似系我哋二台嘅节目，五花八门嘅，你想听咩类型嘅节目都有。咁而五花八门呢，佢都有啲近义词嘅，好似係形形色色啊，花样百出啊，变化多端咁样。咁其实喺我哋香港飲食界呢都係五花八门嘅。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食一款你喜欢嘅早餐啊。 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倒，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 主角，花一辈子对话。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周吉佩 Falling for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交所由九月二十三号起实施恶劣天气不停市安排，证券市场维持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安排可以巩固港交所竞争力，冇合理理由其他市场喺恶劣天气下可以不停市，而香港做唔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业界应该参考疫情期间在家工作经验，恶劣天气下采用遥距工作，港交所将会提供技术支援。如果业界未能在方案执行初期安排所有员工遥距工作，就应该参考劳工处的工作守则。港交所話，七月下旬至到八月會進行市場測試及演練，讓參與者可以遙距接入交易所系統同埋處理日常運作。入境處表示，舊款智能身份證將以出生年份1970年為分界線，分兩階段失效，再有1970年或之後為出生日期的舊款智能身份證會在明年5月12日失效，再有1969年或之前為出生日期的舊證就會在明年10月12日失效。截至上月31日，新證換證率達到90%，估算仍然有大約18萬人未換證。入境處話，現時係適當時候宣布舊款智能身份證失效安排，將有助阻嚇同埋偵察非法使用舊證及冒充者，又或持有偽造舊證嘅人士。入境處又話，已經宣布失效嘅身份證並不能用作辦理出入境手續。失效身份證持有人只要持有效旅遊證件，出入境自由，不受今次安排影響。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平壤，展開對北韓的國事訪問。普京乘搭的專機在當地凌晨2時45分左右降落平壤機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到機場迎接，兩人見面後握手擁抱並互相問好和交流。兩人之後一起走過紅地氈，檢閱北韓三軍儀仗隊。普京其後邀請金正恩乘坐自己的奧魯斯轎車抵達將舉行會談的大樓。俄方之前說，普京和金正恩將討論安全問題以及經濟、能源、交通和農業方面的合作，雙方亦會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天氣酷熱。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历史上13位伟大的旅居者尽在港股星探五。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Megasthenes, an ancient Greek historian, diplomat, anthropographer, and explorer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Megasthenes mentions India in his book titled Indica, which was the first book from the Western world to describe India in a written form. CIBS 节目港股星探五，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山边殡丧要申请，只有合资格的原居民和原居渔民才可以进行山边殡丧，并需向新界民政事务处申请殓葬许可证。申请人只可以在认可殡葬区范围内安葬先人。殓葬许可证编号要刻在墓碑的当眼位置，未经批准均属非法殡葬。详情请浏览民政事务总署网站。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6:36，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在这个时间，除了 Vicky， 还有小白在这里，欢迎你，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小白。 系你好啊，做咩把声咁攰？突然间又 好攰咩？ 系咯， 可能我琴日咧做嘢嘅时候嗌得太劲， 哦、 我都发觉有少少好似擦擦地嘅声。 系咯， 但系还好嘅、啊，但系听落系咪好？好唔舒服、 啊，一戴 headphone 就会 feel 到， 好觉啊，系咪？ 戴 headphone 将你嗰啲问题放大100倍。 对唔住啊， 唔紧要，唔 紧 要， 下次唔会嗌咁大声噶啦。 兴奋得滞啊， 系啊，有阵时系兴奋得滞， 过瘾得滞， 系揿揿唔住自己把声。啊，我想问一下小白，今朝咧想同你倾下就系关于记忆力嘅问题。你有冇一啲喺而家你会记得细细个，你系仲到而家都系记忆犹新嘅事咧？ 哦，好多， 例如咧， 即系细个以前住过屋企嘅一啲画面啦，发生过嘅事啦， 我記得 再之前嗰啲都记得， 再之前 嗰啲都记得，系啦，再之前嗰啲就再之前嗰个屋企咧，有一个屋企我记得系望落去咧有火车嘅，系、 啊、 啦，火车蒸汽火车嚟嘅。系啊，黑色嗰啲蒸汽火车，即系噗咁样嗰度行过，咁我就成日就揽住只玩具。系啦，咁啊，嗰啲狗仔玩具，跟住咧就企喺个露台嗰度，咁啊望住嗰个火车咁行，喺度等啊咁样。咁又记得，喺以前都有试过，譬如去过泳池游水嘅。咁泳池游水又记得，有啲咩玩具陪伴住自己喺个水池嗰度。其实好细个，但系都会记得嘅。 哦，你讲开泳池咧，本身我唔系想分享呢个儿时嘅记忆嘅，但系咧你一讲游水咧，我就即刻谂起以前细个咧，爹哋都会带我哋去游龙舟水，夏天嘅时候一定会去沙滩咁样啦。跟住我就系记得我妈咪永远咧都会整一大兜就系咖喱猪皮萝卜同埋鱼蛋咯。 哦，系咩？ 系成个真空煲咁 样。我好中意食咖喱猪皮鱼蛋噶，你一讲我想食添。 诶，咁你今晚食咯。 系啦，唔知整唔整。 系，跟住我系直情而家咁样一谂弹出嚟成个画面啦，跟住仲要啲气味咖喱嘅味咧，我都即刻哇，好似即刻喺个而家喺个面前闻到咁样。 以前细个咧，我都有同啲屋企嘅朋友咧，会去嗰、那个香港即系。就是嗰、那個海水樂園隔離，以前舊版本嗰個水上樂園，舊版本嗰、那個 有咩玩嘅？舊嗰個咧，係咪都係斜滑梯有水？ 有斜滑梯啦。咁以前嗰、那個我唔知而家，因為而家新嗰個未去啦。咁、但係舊嗰個有一個叫五彩天梯，我唔知係咪而家咪叫七彩定八彩天梯？係 而家叫七彩 啊，係啦。咁以前係五彩天梯， 一定係八彩都唔記得是但 啦。唔知啊。咁跟住佢亦都有啲咩唔知咩河咧，又坐住個水泡浮下咁樣，即係圍一圈咁樣，嗰、那個都好玩嘅。跟住另外就係仲有一個。 咧叫以前個名叫浪淘灣嘅，係啦。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類似嘅嘢喺度啦。咁個浪淘灣咧就喺個大啲嘅水池入邊咧，咁啊有啲人造浪，咁啊成班就後生仔一齊，咁樣咁啊玩下啲浪啊咁。咁仲有一個咧，唔知咩飛索咁樣嘅嚇，咁、佢就喺個就係、佢最 main 嗰個池嗰度咧，咁你就攞住嗰啲佢有啲路軌嘅，跟住有個三角形嗰個就一個扶手，就你就捉住個三角形嘅扶手，跟住你就跳出去，咁佢一路送到你去比較遠嘅地方，就你 要放手， 跟住你就跌落個水嗰度啦。 好刺激啊！呢啲 係其實好簡單嘅嘢嚟㗎咋，我都覺得好玩啊！而家都係講嗰個新嗰個未去過啊，可能新嗰個仲好玩，咁但係呢、這個就係屬於我自己嘅回憶，同埋會記得咧，就屋企人都會整好多餸菜。頭先你講豬皮蘿蔔嗰啲咧，咁我屋企會整咩？會整雞蛋啦、啊哦，我最記得係雞蛋啦、啊，其他都唔係好記得嘅。我好似都係印尼菜嚟嘅，係、哦、啊，都係印尼菜，所以記得都唔知個名字。 唔知点读添啊，系咪啊？ 系啊，呢度唔知道，有啲识嘅，但又唔系好肯定嗰阵时候有冇整咯。系、 哦、 啊，但系都开心嘅，因为即系回忆啊嘛。你谂翻细个玩嗰啲嘢，梗系开心啦。 系啊，即系其实而家咧，成日听即系啲人讲嘅，即系小白都会经常带小朋友去旅行啊。成日有啲人咧都会话：，唉，咁细带佢去都唔记得啦。但系其实有好多开心嘅回忆咧、嗯，我相信其实到佢大个咧。佢都會記得 的有方法的、嗯、我自己兩位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對於佢哋自己再細啲嘅時候嗰個記憶咧，都可以保存得都幾好。 即係而家你再 keep 住問佢哋，佢哋都記得㗎。 係啊，最主要原因係因為而家個科技進步咗，幫咗好多。咁點幫咧？就係喺佢哋玩緊或者好開心，你同佢哋與眾同樂嘅時候咧，其實你會影相㗎嘛。你影相你會拍片㗎嘛。而嗰啲拍咗片同埋影相嗰啲咧，你要俾翻佢睇。系啦，咁你耐唔耐你又俾佢睇翻？你記唔記得我哋可能一年之前我哋去過一個旅行喎、去邊噶？你睇下啲相佢，跟住佢就會睇下睇下咧。就算佢唔睇住啲相，佢都話翻俾你聽，佢曾經做過啲乜嘢，佢去過啲乜嘢。 我喺嗰度食過薯條咯。 係啊，佢甚至會連埋相同埋影片冇記錄嘅一啲影像啊，佢都可以話翻俾你聽。咁即係其實嗰個咧，唔單止淨係寄存到相片同埋呢一個嘅影像，佢甚至乎連埋幫即係相片同影像幫埋佢其他嘅記憶都可以繼續 keep 咗喺度咯。 哦，係啊，所以其實科技都幫緊。 係啊，呢、 這 個真係係啊，係 啊， 我細個影親嗰啲相都一定要曬出嚟㗎。 以前是的、 一定晒出来的嘛。 是啊，不过呢讲开晒相又扯完了。不过讲开晒相呢，其实我现在反而到现在近这几年呢，我自己喜欢晒返啲相出来。好像有返个实体呢、我觉得个感觉是不同的。 钉在埲墙那里咯。是咯、啊。现在有些什么譬如水虫板那些呢， 是啊，我就是这样。 啊、你屋企有个水虫板啊、 不是，我是拿那些黏黏膠咧，黐喺埲牆度，因為我有一埲牆咧就唔係油油嘅，佢本身屋主咧佢係用嗰啲牆紙，咁、我就可以用嗰啲好似泥土嗰啲膠咧、藍色嗰只咧，咁啊黐落去咁樣咯。咁、但係有個問題嘅，就係當潮濕嘅時候咧， 會跌啊， 係啲相咧會彎啊啲角，係、啦，咁我就而家 無可避免嘅， 係啦，無可避免嘅，咁佢都係彎啫，佢都未去到唔會甩色嘅。咁但我觉得晒咗出嚟咧，有个好处就系当我无论有朋友啦，有屋企人嚟嘅时候咧，我哋会一齐睇呢幅墙咯。系、啦，就会因为我唔系净系晒自己嘅相，我会晒同朋友啦，会同屋企人嘅相啦。大家会喺见到嗰张相就会好似微笑或者讲啦，你睇下嗰阵时你个样肥几多咁样。咁、我觉得系一种好好嘅回忆之余咧，系同屋企人同朋友有一个互动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候， 你、 系啊，我埲墙系摆厅嘅，我埲墙系靓嘅，唔系我摆。 我都想讲。 咁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喺电脑喺手机，有阵时的而且确，我哋系碌碌下咧，你先会觉得，咦，原来我影过呢张相啊！ 哦，系啊， 系啊，因为有好多 太容易影啦， 系啦，太容易影啦，同埋你唔会经常攞出嚟睇啦。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对于我嚟讲，晒翻相出嚟咧，以前就话一定要晒你先睇到啊，但系而家反而系。我是希望同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喺有嗰个嘅时间啊，嗰个倾偈嘅时间啊，回忆嘅时间而晒嗰啲相出嚟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好好嘅 聯誼或者關係。 而家曬相都好容易啊，其實 你本身就算電話影相，你啲電話撳個掣。 系啊， 跟住你 send 去嗰啲铺头，你又攞咯。 系啊，系啊。咁啊，讲翻个记忆力啊，点解会无啦啦问阿小白记忆力嘅问题咧？就系原来咧，最近都有科学家喺自然界之中咧，去研究咧蝴蝶嘅有冇记忆。 哦。 因为我自己咧，咪喺屋企咧，即系喺啲桔啊、柠檬啊，佢哋会有毛毛虫啊嘛。 嗯。 咁就喺度产卵啦，咁跟住之后就结蛹，之后就变成蝴蝶。咁我就好想知道，啊，究竟佢会唔会记得我个样啊？或者因为佢有眼。眼睛我都会好近望佢哋噶嘛，究竟会唔会有记忆力嘅咧？咁样，咁原来咧，科学家咧就研究紧嘅，一直喺度致力研究紧嘅，究竟佢知唔知自己即系变成咗蝴蝶之后，知唔知自己曾经啊系一条毛毛虫咧？呢、這、一个咧仲有待研究。咁但系咧喺一啲嘅记忆力啊同学习上面咧，毛毛虫学习嘅嘢、学过嘅嘢咧，变成蝴蝶咧。啲蝴蝶系記得，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咩研究呢？就喺佢哋毛毛蟲嘅時候，俾咗一啲唔好嘅氣體佢哋聞，咁佢呢一種嘅氣體嗰種嘅化學物質咧，你就可以幻想係蛇甲油，咪好刺鼻嘅，係啦，俾佢聞完咧，唔單止淨係咁樣，聞完之後仲有少少嘅電流去電一電佢哋，細細嚟好似吉吉咁樣，咁令到佢哋咧就記得，呢一個嘅氣味就會有一種電嘅感覺咁樣，咁到佢哋結蛹再成為蝴蝶嘅時候，就再攞呢一種嘅氣味俾啲蝴蝶聞咧，咁啲蝴蝶咧又真係會去避呢一種嘅氣味喎， 係咯， 係啦，咁所以就會令到佢哋知道，哦，原來蝴蝶佢哋嘅記憶喺毛毛蟲學過或者認識過嘅呢啲嘅嘢嘅時候，佢哋成蟲之後變成蝴蝶，佢哋都能夠係有呢個嘅記憶。 嗯， 咁但係佢哋知唔知自己曾經係一條毛毛蟲咧？咁呢一個咧就 要問翻佢哋啦。 唔係呢個係要繼續去探討啊！ 晨光百科。 今日晨光百科咧，要同大家讲下关于注重身体保养上面嘅事。嗱，我哋而家成日都话要食得健康，会选择一啲天然无添加嘅食物。咁但系都多咗人咧会去选择食一啲维他命嘅药丸。咁但系原来咧食呢啲维他命嘅药丸，食唔同嘅成分咧，即系譬如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原来食唔同嘅药丸嘅时候，食唔同嘅维他命嘅时候咧，都有啲嘢要注意嘅、哦。特别就系喺时间上面，如果唔系咧，喺啲唔啱嘅时候食咧，就会影响我哋添。而药师咧亦都提醒大家，食呢一啲嘅维生素啊、维他命嘅时候咧，都要正常咁样去配搭我哋嘅三餐，咁先至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加健康嘅，想更加健康，就要了解一下究竟你食嘅维生素系属于啲乜嘢嘅种类，即系譬如佢就话啦，最好咧就系建议喺朝头早同埋进食之中，又或者进食后咧就食呢一个维生素 A、D、E 同埋 K， 而而家多咗人咧会食呢一个维生素嘅 B 群啊。以及是一些的牛磺酸，那这些呢有些人就说夜晚吃的时候会令到他们失眠，那有些人就说要朝头早吃，那而药剂师就说了，因为 B 群是会令到人觉得精神好一点，所以都要看回你的质素，你的体质应该说有时候有些人体内是缺乏了一种维生素的平衡，咁所以如果夜晚食完之后咧，可能就会好瞓啲。如果唔系咧，朝头早食咧就会令到你更加精神。嗱，保健嘅产品咧都系想我哋嘅身体有健康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究竟你嘅体质系属于喺边个时间食边一类嘅维生素啦。 So listen up. But you know, 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 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跳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exit。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想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 在 KOL 之前听到有郭富城的 Exit。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找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 早晨， 哇，今日唔同咗喎、啊、你、 嗯，一般平时都系咁咁闪烁噶， 系闪烁。不过你今日着住一身太空衣咁嘅款、 啊，有咩？真系点啊？ 呢个咩套路嚟嘅咧？请问一下， 唔系啊，唔系嗰个火星啊，今日讲火星花，但唔系 Mars 嗰、那个，唔该 ，Mars 系咪火星啊？ 系 系啊，好彩。 Mercury 咧？ 唔系啊，唔系 咩啊？ 水星。 哎呀，系啊，好叻、哎， 试唔到啊，唔到就问啦吓。 好啦，火星花， 我唔系谂住系似。你即係 ruin 曬成個 topic。本來火星花我係諗住咧，嗰個花咧係好似星星咁樣嘅，不過係橙色嘅，好似即係煙花咁樣嘅。咁、啊、同你講嗰個火星嘅月球嗰個係唔同嘅。 呢、這個火星花咧，我形容少少先， 形容多多得嘅。 好簡單去形容，我覺得佢好似楓葉，加拿大嗰啲楓葉。 哦，啱佢耷到個頭咯，你見到嗰個位。 原來佢唔似噶， 佢係似一個煙花咯。 佢、哦、似煙花咩？ 即系佢系四五塊花瓣，好灿烂，啱你嗰个头耷耷， 咁啱咪睇到个样似枫叶啫，其实就唔似枫叶嘅， 系啊， 咁咪同嗰啲炮仗花差唔多咯， 类似，诶、欸，你真系好似，系啊，类似嗰啲， 我本身真系好叻嘅， 因为当日 花其實好多相類似嘅，但係完全係唔同嘅，唔、 哦、 同科嘅。咁但係即係形狀嘅，其實好多都差唔多咯。 咁佢有冇啲特別花語啊、香味啊、價錢啊、顏色係咪值得呢一隻咁炮仗花嘅顏色咧？ 顏色咧就係、是、橙黃色或者黃色嘅。咁、其實橙色嘅花嘅唔係咁多啦、有陣時如果你想整花球、花束或者你知道顏色其實對花影響好大。咁你譬如如果有個客人話：，我想要啲熱情如火嘅嘢啊，咁。而橙色你襯其他顏色比較難啲啦，咁所以有橙色嘅花咧，其實大家都會盡量去揾。咁、呢個火星花就是橙啊黃啊，咁呢兩個橙黃綠咧一個組合咧就 綠都有啊， 冇綠但係襯綠葉， 係啦，佢葉嘅葉。 系啦，咁佢其实如果插花咧就唔知叫做耐唔耐，七到十日咯。如果你切花，即系话已经剪落嚟翻去买嘅话， 七到十日我嫌佢短得滞啦。 哦，咁你加啲你最中意嗰个 营养液 咧，其实可以耐啲嘅， 两个星期。 咁个花咧，其实咧你见到可能系四块好幼嘅花瓣，咁变成一个好似点形容咧？你話似楓葉咯，都似咯。 有少少似楓葉咧。其實佢係一枝嘅，好似樹枝咁樣啦。然後佢喺一枝嘅樹枝入邊咧，好幼嘅樹枝咧，佢咧就會不定位咁樣去到生嗰啲，好似炮仗四個一束嘅炮仗，四個一束嘅炮仗，咁咧就向下啄落去嘅。咁所以望落去咧，都幾靚嘅呢個。即係我而家見到相呢個就橙色啦。咁但係安安頭先都話又有黃色啊，咁可以襯埋啲綠葉啊。 係啦，咁咧佢咧就係都係軟泥奶、軟皮蛇嗰啲嘢嚟嘅。咁佢原產地係非洲嘅，咁佢個花語咧就好似你咁啦，熱情啦，咁啦。咁佢有啲 衰嘅，大庭廣眾 即係曲線。佢係曲線狀，咁即係話佢條腰又係冇乜腰骨，即係又係周圍擺嚟擺去。咁其實 會唔會似攣藤咁樣會？ 又唔會攣上去生咯，唔係我哋以前講過嗰只。咁但係係一枝花，即係你諗下一枝好遠勁嘅玫瑰咁樣，即係枝勁係軟奶奶嘅咁樣咯。咁有時候好難控制佢喎，安安。咁其實咧，我哋有另一個方法咧，就係俾自己俾啲力量佢。點佢？如果佢軟奶奶好似鬱金香咁啊，軟有陣時會軟奶奶嘅。我哋就會用手指咧俾啲熱力佢，將佢掹直，但唔好咁大力，輕輕力將佢揸住條框咁樣，打橫支筆咁樣將佢掹，咁就會攣拉翻直佢咯。咁變咗可以容易做你嘅造型咯。 咁都幾靚嘅呢個花就冇香味啦，不過就都有好多嘅寓意誠實， 係 咪先？唔係熱情。 熱情。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有陣時候有啲人又唔中意將佢夾硬，即係本來好軟嘅，咁就要將佢掹得好直嘅。咁其實你。大自然嘅嘢就係你可以用佢本身嘅曲線咯，佢彎都有彎嘅靚嘅。如果彎嘅話，你可以擺花籃上面嘅側邊啦，將佢變咗散開嘅形狀啦。 哦，使唔使成日噴水啊？嗰樣嘢㗎？ 水要養啦，咁你每兩日要換一次水啦，咁只腳啊斜剪腳啊，加你嗰啲神仙水咯，咁其實咁就變咗可以有十幾日以上咯，咁其實佢都可以種嘅，咁但係種咧就個佢都比較吸收呢個水分嘅，所以土裏邊要有好多水分咯。咁、其實佢主要係夏天嘅，因為佢來自 冬天冇嘅呢個。 係啊，應該係原產地非洲，而佢好中意夏天嘅，所以其實佢係需要 熱啲嘅地方。 熱啲嘅地方。 咁我需唔需要譬如擺佢喺窗邊，令到佢成個太陽都射到佢咁樣？ 可以，如果種嘅就係咯。咁但係如果切花嘅時候都唔需要，因為切花嘅時候 如果咪就好快乾啦。 係啊，咁其實夏天係成日都會用到佢嘅，因為佢重要嘅嘅橙色嘅花已經唔係咁多。咁如果夏天嘅時候啲花，其實夏天嘅花特別容易凋謝嘅，你知啦，因為天氣熱啊成。咁所以呢個花咧都係好受歡迎嘅，其實。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花。 係啊，大家去留意一下 啦。貴唔貴呢個花？ 呢個花其實唔係太多人識，香港可能某啲鋪頭先至會入。咁所以即係要揾下咯。係啊。 咁呢個花咧就叫做火星花。 係啦、 就同火星冇關係嘅。不過咧，佢嗰個嘅顏色咧就真係火星表面嗰個顏色。 係啦。咁如果 QL， 譬如你話唔係 QL， so office OL 啊 ，sorry 啊。咁 OL 嘅 QL 都 OK 嘅。咁譬如你話想簡單單嘅平平地買幾枝花擺簡單簡約嘅樽裏邊咧，其實都好靚。你買個透明樽啊，細啲嘅，咁買三四枝擺喺度咯。 我見你咧，其實俾我睇嗰啲相咧，係有個藤籃啊，去到裝住呢啲花。 哦，嗰啲係啲花籃啦，韓國啊或者香港啦，而家好中意做我哋嘅花盒或者花籃，唔再做花束送俾人咯，可能。 哦，用花籃一個送俾人啊？ 係啊，入邊就係擺花泥嘅，花泥咧就係科學嘅泥，即係綠色嗰啲加水落去佢會。 stock 住啲水，即係儲存啲水，咁你就插啲花落去嗰種嘅，就代替咗花樽嚟到養水。但係嗰啲花泥咧，就啲水好容易會消失嘅，咁所以你就要成日都要淋翻啲水喺花泥上面咯。 哦，咁樣噶， 咁就可以固定到變咗你整咩形狀都得啦。咁變咗你唔需要話限制喺花樽，因為其實講真，插花喺花樽都有一定技巧，有陣時可能會左搖右擺啊咁。 個個揾到你咩？係咪先？ 係咯係咯，唔係其實如果呢個花泥咧，其實你都可以玩咯，係小朋友又可以玩咯，因為你係直情喺個好似一個泥膠上面，但係實嘅，你枝花點插落去咩形狀，佢都幫你固定到。 嗯 所以呢個花盒就係咁用咯。咁所以就唔會怕啲花係咪會即係好難去企直啊，或者一個打交叉啊，左右又擺啊，唔襯啊，咁就唔會咯。即係等於我哋以前講話嗰個日本花嘅劍山咁樣，係幫你固定嘅花嘅。 哦， 咁都好便宜，其實唔一定擺花籃度，你擺個杯度，擺喺碟度都 OK 嘅。只要你有個花嚟啱 fit 到嗰個位。 咁啊簡單啦，係咪先呢個火星花？睇下大家有冇興趣。 係夏天又啱啦， 花墟都有， 盛盛木木應該有㗎。係啊，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花墟都有㗎啦。 其實香港花墟咧好勁㗎， 花墟都冇嘅話，就應該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嘛。 是啊，所有特别的花定是花墟的，你没想着落户。落户应该没有、啊、这个。是荃湾都没有。大埔都没有。 中环那边有没有？ 未必中环其实攞货很多时候都是花墟 supply 的东西给他，因为真的好 sell 嘛。 哦，原来这样。啊、好，大家去花墟那里兜个圈。好 啦。 唔该晒安安，拜拜。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咁啊，六月十九号星期三嘅早上嘅7:09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继续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亦都有 Vicky 喺度。 早晨咁多位，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咧继续都系 Didi。 早晨啊，又系我小白 Vicky。 早晨 Didi，、 啊、今日都几雍容华贵 ，Didi 着到 都唔系嘅，可能我少咁样着系真嘅。我琴日你知唔知做乜嘢？我琴日咧 去饮啊， 今晚唔系好卡好 casual 啫。 会唔会冻亲个膊头？ 唔会，我琴日翻屋企咧，抄个柜桶啊，啲柜桶啲衫咧，好似梅菜咁啊，揦埋住，跟住就抌翻出去。哇，原来好多衫咧系劈埋一边冇着噶，所以琴日咧走去做咩试衫？哇，原来好多衫都真系冇着到噶，劈埋一边。咁所以我琴日试啲衫出嚟啦。 我留意到一样嘢，你试咗好多衫。咁你就揾翻啲衫出嚟着啦，呢个系一个优点啦。 多谢。 第二就系你厉害啊， 点解？ 通常咧太耐冇着嗰啲衫咧，你自己嘅身形会走个样，但你仲着到喎。 唔系，我都琴日抌咗啲啊。 抌咗啲嗰啲，我相信系啲衫本身唔知点解会变咗样啫，唔系你。 Didi 不嬲都 keep 得好， 梗系唔系啦。 我识咗 Didi 咁耐，有冇变过？冇啊。 我人冇变，性格冇变， 你身形都冇变啦、 啊。你睇唔到啫，遮得好啫。 你知唔知岁月最大嘅敌人就系 Didi 啊？ 唔系咁夸张系咪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一个敌人就系我自己啊，而成日同自己讲减肥减肥， 晨早流量开到好大， 系开太大啦。你知我老公话：哇，你肥咗咁多，快啲搞搞。 岂有此理！ 唔系呢啲事实嚟。 记得叫你老公听翻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岁月最大嘅敌人就系 Didi。 唔系，真系好肥啊！算啦，我一识遮。其实我觉得咁样啊，着衫咧真系可以遮到人哋咧某啲部分嘅脂肪嘅。如果我着贴身衫咧，就吓死你，肯定 系啊， 怀胎十月。 哇，然后喂 ，Didi 喂， 所以一个犀利嘅造型师啦，其实咧系会帮一个人去收埋佢嘅缺点，而放大佢嘅优点。呢个就系造型师嘅好叻嘅地方。 系啊， 其实识着衫咧，识得遮咧，好紧要。 系啊，咁啊，如果遮到冇得遮嘅，就要找營養師啦，到時 今日聽你嘅節目咯，因為咧小白喺晨光第一線呢個節目真係包羅萬有 包羅萬有， 又有街 蛮平嘅。 系啊，系继续 sell sell sell sell。 梗系啦，喂，唔系，唉，唔使啦，唔使 sell 噶啦，有社自然香嘛，系嘛？ 啊，咁又啱啊！ 啊，自然有人听噶啦，所以有啲嘢，唉，唔需要讲咁多嘅。 系好，咁啊， 即系好多，我又再讲下先，即系好多咩啊？我净系我哋电台都好多同事成日都听噶，都话啊，听你哋晨光第一线啊，交通啊，都好好笑啊。 系啊，系啊，我觉得做节目最紧要系开心，即系我哋会谂好多方法，令到个节目咧听起上嚟，除咗有嘢袋落袋啦，有资讯啦，亦都有知识啦，咁啊亦都可以即系带好多欢乐。 系 啦，咁我觉得由始至终呢个都系晨光第一线嘅最终嘅系啦，我哋嘅初心 啊嘛， 系啊，我都多谢小白啦，因为佢叫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尽量揾其他资讯咧，令到我知道好多嘢咯。如果唔系我之前都唔知嘅，所以都系 哎呀，你谦虚啫， 梗系唔系啦，呢啲系事实嚟噶嘛，你自己乜都知咧，你唔做你唔揾嘅嘢坐喺度，点会知啫？ 我而家最想知嘅就系今朝嘅交通。 今朝交通你知嚟咧都冇乜所谓，因为咧都系行常嘅少少车多啫。 哦，系啦，屯门嗰边 如果有大嘅。即刻講咗先啦，梗係 啦， 我哋交通啊嘛，係咪？ 所以咧，我一見到 Didi 嘅嗰個樣啊，個氣場啊，我就已經知道，今日可以傾兩句先。 咩兩句啊？傾幾個字得啦，不過你冇時間。 其實聽眾有陣時都已經懷捉到我哋嗰啲方向，一聽到咧，我同 Didi 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就知即係出邊冇嘢咯。 最開心係一樣嘢， 即係行常車龍咯。 大家路路暢通。咁今朝早嘅車龍都唔係車龍嘅，其實即係阻你誒少少時間嘅啫，即係個樽頸位啊，都唔好長啊，龍尾。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啊，近住桃園圍嗰個位咯，就係車多少少啦，都係個樽頸位啦。咁今朝早好得意啊嚇，渡船街都冇車多噶，大家可以冚冚聲咁過嚇。咁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個道路工程啦，喺旺角道噶。咁旺角道有個渠務工程啦，去翻旺角東港鐵站方向，介乎塘尾道咧至到廣東道嘅部分慢線咧就封閉嘅，就係咁啦。 係啦，咁啊，其實都想問下 Didi 嗰個就係朝頭早嘅時候都有好多時間留意住交通啦。沙田嗰個位咧個道路其實都改善咗唔少噶啦，即系近住商场或者系火车站嗰个位置出边对开嗰段路咧，其实嗰个挤塞嘅情况有冇改善到咧？ 我又唔觉得有改善喎，龙尾一样咁长， 都系嗰个位啊， 塞到去马场啦、骏、景园啊咁样，再远啲系沙田污水处理厂啊，咁后少少套路讲嗰橛咧，都系左转去大老山啊，都系车多咯，日日都塞到科学园啊、天富海湾咁、样。暂时咧，可能嗰个位太保公路出九龙冇改善啫，咁、但系由城门隧道公路咧一出嚟咧， 入往上。 系啦，去翻上水方向，右转翻去沙田火车站嗰个位咧，可能有改善到少少嘅。 呢段路咧，我记得。應該是六月尾才完曬所有工程嘅，係啦，咁到時我哋又再即係同市民一起望一望，哇，可能真係改善咗好多，咁可以令到大家路面上面咧就更加暢通啦。 係、咯，因為始終咧車又多，你條馬路咧就即係擴闊工程係有限度。 係啊，其實好努力去做擴闊工程，因為本身啲嘢都喺曬度啦，咁你唔通作走個火車站唔得噶嘛？ 冇、可能啦，冇錯。 係啦，咁所以都有好多智慧先至可以即係做到呢樣嘢嚇。 係啊，但係少少塞車嘅話都好嘅。其實我覺得而家咧近排。路面真的暢通了很多、即是路面真的少了很多車 我自己都覺 得你都覺得、即我補了那麼多年來說、可能大家擴闊工程、或者路面有所改善所以都很多 是的改動上面做得即更加叻仔咯，係啦，點樣去到轉啲彎啊，可以令到嗰個位可能個樽頸位都會消失埋啊咁樣，呢啲都係即係道路設計車嘅功勞啊。 係咯，呢樣又係啦，或者其他都有啲原因咁樣啦。總之種種種嘅原因啦，總之揸車人最希望係咩啊？路路暢通。 梗係啦， 係啊，千祈唔好有意外啦，係咪啊？咁啊，今朝同大家講講咩咧？就係講呢個巴士咧，就係、巴士站啊，就改咗調咗去第二個位啦。咁大家平時搭開嗰個站落嘅，記住咯，就知道。你知唔知啊？有時咧一個巴士站个位咧都好远噶， 系 啊， 有时我揾咗个巴士站，明明系过咗个巴士站啦，有时咧真系瞓咗觉唔记得落车咧，哇，嗰个站行几远啊！ 同埋有阵时即系巴士一改咗佢嗰个位置嘅时候咧，我唔知系改咗去前边定后边，我行错方向嘅话咧。我都可能隨時行咗去第二個巴士站啦，即係或者之後個巴士站啊。 係因為你真係唔知前定後，所以真係要同大家講，呢啲係非常之貼近民生嘅嘢嚟。咁有三條巴士線咧，一講講三條啊，幾好啊，賣大包唔係講一條，就係33號、40號同埋 T277呢三條巴士線嘅。咁33號咧就係來往呢個荃灣西站啦，同埋油塘嘅，就係逢星期一至五咧就係全日行走嘅。咁但係星期六日咧就係冇服務㗎，33號。咁40號咧就係來往荃灣嘅。 嘅麗城花園至到麗港城啦。咁依一條巴士線咧，就星期一至日都有噶啦。咁 T277 就係來往上水同埋藍田啦，星期一至五嘅啫。咁公眾假期就冇嘅。咁、星期一至五咧，都只係朝頭早同埋夜晚嘅繁忙時間。咁、好啦，咁呢三條巴士線咧，而家來回方向啊，唔係三條巴士線，33同埋 T277 就來回方向不能夠入到觀塘碼頭。咁40号咧就只系去荃湾方向咋，就唔系去丽港城方向，就不能够入到观塘码头。咁而家会改咗边啊？改停咗喺边度咧？就系、大家好想知道个位咧，就喺伟业街近住骏业街嘅嗰、那个交界位。咁、个位即系喺呢个茂兴工业大厦对出， 十字路口位嗰边系咪？ 系啦，咁你知啦，有时有啲人真系唔系好清楚街名噶嘛，咁所以咧就喺伟业街咧近住呢个茂兴工业大厦嗰度咧就可以搭翻呢条巴士线嘅、就系33、40、T277，但系重点就话俾大家听。呢兩條巴士線，呢三條巴士線啊，就係、唔會入翻觀塘碼頭停嘅。咁大家如果平時去開停開觀塘碼頭咧，就要知道，哎呀，原來冇得停，咁就要諗下喺邊度。 咁有陣時，如果去到碼頭嘅話，咁嗰個又真係去到好遠嘅。可能 我大部分都應該會喺之前一兩個站可能落咗噶啦，因為觀塘碼頭你行翻出嚟，其實又有一段幾個街口咁樣，係、咯，所以 大家留意翻啦， 係咯，留意翻個路口會改變啦。 就改咗路同埋停喺邊度啦。咦，咁但係咧，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喎，連接昌榮路同埋葵涌道之間嘅天橋咧，橋面有意外，而家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啊！就係連接昌榮路啦，同埋葵涌道之間嗰條天橋咧，橋面由於有意外，咁而家來回方向咧全線封閉，咁暫時一大車多噶，咁希望快啲清理好啦，因為全線封閉咧，就對交通嚟講咧好受影響。 好，唔該曬 Didi， 唔 該曬。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南风嘅。咁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0%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二嘅水平嚟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嘅。咁都要注意翻啊！今日咧其实而家吓目前为止嘅紫外线咧系属于低嘅指数嚟嘅。咁但系预测咧今日咧暴晒嘅级数咧都系甚高啊吓，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查防晒咧，就记得查翻，咁就最好啦。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同大家讲下中二啦。咁啊，除咗小白喺度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嘅。 早晨 ，Terry。 系啦，早晨 ，Terry， 有我哋嘅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啊吓 ，T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系啦，咁我哋睇到个日历嘅时间，万年历都话俾我哋知道，算一算嘅话，可以仲有几日啫，即系我哋就会去到呢一个夏至啦。 星期五啊， 星期五就系夏至咯，诶、哎，几日都冇啊，所谓无三不成几，唔够几日， 后日咋？ 系啦，就已经去到呢一个嘅夏至啦。咁啊，夏至咧系咪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定还是系喺24节气入边，我哋有冇啲嘢特别系要做啊？会唔会好似有趁住夏至嘅啲嘢，我哋可以调理啊？有啲咩禁忌呢？咁所以我哋就邀请到啦，阿 Terry 同我哋讲讲啦 ，Terry 喺度啦，系嘛？ 系啊，嗱，咁咧夏至梗系好重要啦。咁喺我哋24节气里面咧，其实首先咧定咗咧，即系两个节气先嘅。咁即系一个咧就系、立冬啦，同埋有一个咧立夏啦。 系。 咁然后咧，仲有咧就系、分完咧呢样嘢之后咧，就会有夏至啦， 系， 同埋咧冬至嘅。 哦，依我有样嘢我要问咗先，老师。咁啊，因为夏至、冬至同埋呢一个立夏、立冬，我都系会觉得佢哋系劲嘅，系劲啲嘅。但系点劲我真系讲唔到。即系例如立夏同埋夏至有咩分别咧？ 嗱，其实咧立夏咧，其实就代表咧夏天就啱啱到啦。 系。 咁但系咧夏至啊，代表咧阳气咧系开始聚成咯、哦。聚成之后咧，阳气聚成即系开始最热啦，释放嘅能量最多啦。 嗯。 跟住开始咧，我哋有叫夏至一阴生，即系话咧阴气就慢慢出嚟咯、哦，慢慢出嚟啫，佢未出嘅。 哦。 咁所以咧过咗夏至日咧，夏至日最重要嗰一日咧，系代表咧。日头咧，即系白天嘅时间系最长嘅， 系系 系啦。然后咧，即系太阳落山嘅时间咧最长，即系最晏啦。然后过咗夏至日之后咧，就慢慢缩短噶咯、 哦。又转翻嚟，咁快又转啊！哇， 系啦，慢慢缩短到咧，最短就去到咧冬至啦。 咁所以呢兩個節日呢基本上都係我哋呢係進補嘅好時日嘅。 進補，但係呢咁講喎 ,Terry, 夏至如果進補嘅話咁熱其實都冇乜胃口喎。點進好啊，進西瓜。 係啦。嗱，呢个咧就西瓜嘅，因为咧西瓜咧系我嚟消暑嘅，咁可以迟少少先，因为我哋仲有咧呢个小暑同大暑，系啦，咁当然而家觉得天气好热咧，都可以食下嘅，即系如果晒亲啦咁样，咁但系咧。西瓜就不是去補身的，西瓜是用來消暑。咁最多又講講啦，如果真係大家食西瓜，盡量唔好開住冷氣啦，因為咁樣會好寒嘅嚇。 係啊，特別女士啊，成日聽啊 Terry 講寒啊，咁啊唔好啊嚇。 係啊，佢月經好容易亂㗎，即係好多女士咧，可能食好多辛辣凍嘢咧，月經就會亂嘅。啲 patient 成日同我講：哎呀，我又食咗凍嘢，所以今日過嚟調經啦咁樣嘅都有嘅。 咁係咪唔可以食壽司啊？壽司屬唔屬於冷嘅嘢咧？ 盡量食新鮮嗰啲啦，即係新鮮製嘅就會好少少啦。因為如果是擺喺即係超市，咪有啲比較雪櫃啊、凍啲嘅地方咧，就爭啲咯。 係，即係新鮮製嘅魚生嘅壽司就會好啲。又或者其實壽司都好多款嘅，例如玉子壽司啊、腐皮壽司都好啱你胃口嘅，Vicky。係咪呢啲好啲啊？鍾醫師， 日本文化嘅，我哋要問翻阿小白先。 我等你新鮮前條魚俾我啊！ 我哋講翻夏至，我哋講翻夏至係重點，咪進補嘅，我哋點算好咧？ 系啦，咁其實咧嗰、那個因為陽氣個釋放咧開始少啦，陰氣慢慢多啦，咁所以我哋咧要養好個陰嘅。咁而養陰咧，我哋當然咧就喺中醫角度嚟講咧，離唔開咧生活習慣啦，同埋飲食各方面嘅注意啦。咁如果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即係夏至會食啲咩咧？頭先除咗你講西瓜之外， 夏至 我知我食呢一個通菜。 通菜咁都你幫我諗到？ 因為我聽過有人講話通菜都涼涼地噶嘛，係咪啊？ 通菜咧夏天食系啱嘅，因为咧通菜咧系即系夏天先有啊嘛，咁所以我哋咧不时不食，咁啊食翻一定时令嘅食物咧，咁我哋可以拣通菜嘅。 哦，嗱，我又试下估下啦，头先西瓜就唔啱啦，我估所有瓜类即系例如夏天食嘅冬瓜，我纯粹估都应该系瓜噶啦，都搞唔掂噶啦，系啦，都已经系瓜咗噶啦。咁如果你话要我估嘅话咧？我估應該係咪紅蘿蔔啊呢一類型嘅嘢，其實係咪都得嘅咧？ 嗱，呢個都可以食嘅，不過咧，譬如頭先你講瓜類咧，瓜類都有啲消暑嘅作用嘅。咁所以如果又係除咗西瓜之外啦，我哋消暑遲少少啦，再熱啲嘅時間咧，會容易受暑，暑氣比較多嘅時候就可以食下啲瓜類，包括瓜湯啊、冬瓜啊嗰啲啦，或者老黃瓜湯啦。咁如果你話頭先講，我哋講開夏至喎，煲啲咩好咧？其實可以食羊。羊肉 嘅，哦，哎呀，唔怪之我估唔到啦，因为我唔食羊肉噶， 我食噶，但系呢啲唔系冬天先食噶， 系啦，进补啊，有人又话燥又点样噶， 其实咧冬天咧。即系冬至同埋夏至咧，我都好建议大家咧系食呢个叫羊肉汤嘅，就系咧当归山姜羊肉汤咧，呢个系非常之出名啦。其实喺东汉时期咧已经有呢条名方噶啦，特别系女士咧非常之啱。即系除咗系冬至夏至之外啦，其实咧月经完咗，如果容易手脚冻咧，其实都可以有呢一个即系饮呢一个当归山姜羊肉汤嘅。 咁如果食羊肉煲又得唔得咧？ 其实都可以嘅。咁咧呢个食嘅时候都有啲咩注意咧？咁我哋夏天嘅时候同冬天都有少少唔同啦。咁头先小白讲得好啱喎，喂，好似冇咁多胃口食，冇冬天咁好胃口消化。其实系嘅，因为咧我哋夏天嘅时间咧。我哋嗰個陽氣咧，主要比較外喺外邊啊，咁所以咧中間咧，即係脾胃方面咧，係比冬天嘅時候個消化力係弱一啲嘅。咁所以我哋譬如通常我哋火鍋啊，或者大吃大喝咧，即係比較多咧，通常就係冬天嘅時間，節日嗰陣時會食得多啲啦。咁夏天嘅時候我哋會食得少啲嘅。咁而咧呢個羊肉點解我哋而家可以食咧？其實正正就係因為咧，我哋而家嗰個脾胃比較弱啊，所以我哋食一啲羊肉啦，去咧有啲温。补嘅作用，咁我哋咧配合埋啲山姜啦，山姜亦都系暖脾胃啦，系啦，当归亦都可以养血啦。譬如好似话小白话，我唔食羊噶，有啲朋友可能好下啲羊嘅酥味噶，咁可以咧就食 即係用老母雞嚟代替，因為老母雞亦都係咧好補陰、好補血嘅。 即都有啲替代品嘅，咁就得啦。我唔食羊啫，咁我可以食雞啊嘛。 咩叫老母雞呢？就係生產過雞仔嗰啲咧，一歲之後都叫老母雞噶啦。 係，咁大家要可以留意，街市有得買噶嘛？呢個 係啊，可以同啊即係賣雞嘅人去講啦，可以留俾你啦咁樣。 哦，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好啦，咁除咗食雞之外啦，咁運動方面咧，我哋都成日講啦，運動好似萬能咁樣嘅。如果你話夏至嘅時間，我哋如果做運動咁啊，係咪好事咧？咁出汗又係咪代表我可以即係唔錯咁樣咧？定還是如果你做運動嘅夏至呢一日啊，咁我哋最好都係譬如游水咁樣，咁會唔會係好啲咧？因為我又純粹估嘅咋，我估以前嗰啲古代啲人，譬如東漢，頭先講開東漢啦，東漢啲人我估佢哋應該未咁中意游水嘅係嘛？咁會唔會有呢啲方向嘅咧？中醫嘅角度嚟講？ 哦，咁當然游得水就要睇下佢住嘅環境咧，一定要沿海嘅地方先游到水啦。陸陸地方會爭少少。咁咧喺除即係我哋頭先講點解要食呢、這個當歸山姜羊肉湯啊呢啲比較補咧，就因為我哋而家脾胃相對比較弱啦。咁咧係一個好時候去補翻一啲血啊咁樣。咁而咧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做運動都係好需要嘅。譬如頭先講，我哋做好多運動、啊，而家夏天咧就好容易出汗。系咪？咁出汗咧，基本上都系好嘅，因为我哋咧，有好多寒气啊，成日都开冷气啦、啊。咁做运动或者而家天气热咧，基本上喐两下都会觉得出晒汗咁样噶嘛。 系， 咁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咧，切忌一样嘢咧，就系、是、大汗淋漓。 吓，大系啦，系咩？ 系啦， 唔得噶，原来 不停出好多好多嘅汗啦、 啊。 嗱、啊，有两样嘢嘅喎，有啲病人就话咧。哎，我咧好容易出汗，特别俾人出好多汗嘅。啊，呢、這个当然系个病态嚟嘅，因为咧出太多嘅汗，即系过度嘅话咧，其实会伤咗津液嘅，亦都系伤咗血嘅。 哦，哎呀，有阵时做完运动，我真系大汗淋漓嗰啲人，我谂住今次正啊，走晒啲水啊，咁样噶、哦。 嗱 ，OK 嘅，你间唔中咪可以咯，但日日都即系湿晒嘅，日日都即系无时无刻都好多汗出咧，咁就会伤身嘅。咁但係你話诶、哎、我做完運動，譬如係嗱，咁我哋當然同大家一齊比較啦，同啲朋友一齊行山，大家都好熱嘅，咁容易理解啦。咁、 啊、 但係你唔會無時無刻不停出汗咁樣㗎嘛。過分，即係我哋任何嘢都係講過分嘅啫。過分呢就唔好啦，咁呢要留意啦。究竟係一個病態呀，定係有時呢，如果譬如日日喺度可能焗桑拿，即係過分咗嘅，咁呢個就會好傷呢一個氣血嘅。 哦、我仲以为呢好似即係大家譬如行山咁样做运动，大家喺度斗出汗，越出得汗多嗰个呢即係代表个排毒呢就越多。我仲有啲咁样嘅谬误添，错㗎喎。 呢、這个都未必嘅，只不过呢係因为我哋好少出汗㗎嘛，咁所以间唔中出一身汗呢你会觉得好舒服嘅。咁但係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哎呀咁样出汗好好、啊、喎，於是呢佢成日好追求呢一样嘢，无时无刻或者日日都去追求，哎我又唔舒服我就又出身汗啦。咁有机会呢就会太伤身啦。如果日日都咁樣做，係、 哦、 啦，佢係好過分追求嘅。咁、但係有唔同，譬如話啊，我而家天氣熱、哦，咁而家熱我出汗，咁你諗下咧，如果天氣熱出汗咧係正常嘅，因為我哋真係熱啊嘛。但係有啲人係好中意追求嗰種，我要全部濕曬，咁排曬啲嘢出嚟，佢以為會好啦。咁開頭一定係感覺良好噶，因為真係寒氣啊、垃圾排緊出嚟。但係如果咧唔識得去收，即係殺制咧 ，keep 住咁樣去不停喺度大汗出咧，就整整下就反而会伤咗即系气血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唔系一味去追求不停出汗咁样啦。 系，咁所以你话夏至啊，星期五嘅时间，就算大家除咗有啲叫夏至都可以进补之外啦，咁做运动咧都要着量着量，咁睇住自己嘅身体。如果唔系咧，就做得太多咧，又系唔好啦。到时又系要问中医啦。系，好，唔该晒，跟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平壤，展开对北韩的国事访问。普京乘搭的专机凌晨降落平壤机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机场迎接。 两人见面后握手拥抱并交谈几分钟，之后一起走过红地毯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普京其后邀请金正恩乘坐自己的豪华轿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普京和金正恩在坐车途中叙旧，深入交换意见，表示以今次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发展两国关系。报道指，普京今次访问正值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走上新的全面发展轨道，将成为推动两国关系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强国建设事业的重要之行。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晚乘坐包机抵达吉隆坡，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李强说，中方愿同马方携手努力，以中马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惠互利合作，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引向深入，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贡献更大力量。李强在马来西亚期间将会和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以及总理安华会谈，出席中马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参观东海岸铁路项目和出席商业论坛。港交所由9月23日起实施恶劣天气不停市安排，证券市场维持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安排可以巩固港交所竞争力，没合理理由其他市场在恶劣天气下可以不停市而香港做不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业界应该参考疫情期间在家工作的经验，恶劣天气下采用遥距工作，港交所将会提供技术支援。如果业界未能在方案执行初期安排所有员工遥距工作，就应该参考劳工处的工作守则。港交所说，7月下旬至8月会进行市场测试及演练，让参与者可以遥距接入交易所系统和处理日常运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先提翻你啦。介乎昌荣路同埋葵涌道之间嘅天桥，来回方向近青山公路葵涌段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系全线封闭。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村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葵兴港铁站。重复一次啦，介乎昌荣路同埋葵涌道之间嘅天桥，来回方向近青山公路葵涌段系有交通意外，而现时来回系全线封闭。葵涌道上翻梨木树村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葵兴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仔欣怡花园，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私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一带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喺科学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深井一带都系车多噶，龙尾喺豪景花园。然后睇翻你啦，旺角道有渠务工程，旺角道去翻旺角东港铁站方向，介乎塘尾道同埋广东道部分嘅慢线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Yeah, 小白都早晨。 早晨，早晨。 哇，你嘅冬阳味又浓烈咗、哦。 有啲咁嘅事？ 系、哦，已经冇得再浓烈，但系点知又有翻嚟、哦。叉烛电啊，系咪 啊？叉烛电啊，系啊，叉烛电啊，系 开心开心。啊，小白都会有啲嘢俾你抽下。 好嘢。 哦，系啊，系、啊。我寻日见到佢噶，我寻日 已经抽咗啦。 今日抽啊。 我以为琴日小白已经抽咗你两拳头煲。 哎呀， 系啦，点知冇？系啊，佢城寨入边咁啦。 系啊， 即系而家大家一个。哇！過咗一億之後就更加多朋友入場，我見嘉明都忍唔住睇啦，係咪？ 我都拉埋 Vicky 一齊入場睇啦，因為費事等啲老公咧，所以我就諗住不如兩姊妹一齊去睇咗。 我想問啲老公係自己睇咗定係掛住睇 NBA 啊？嚇， 掛住睇 NBA 咯， 掛住睇 NBA， 而家搞掂曬啦， 係啊， 完咗啦，五場就完咗啦， 完咗啦，打完打完啦 ，Celtics 啊，波士頓塞爾特人就攞咗冠軍啦，今年 係啊，咁、但係入到戲院都係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始終都係呢一套城中熱話嘅電影啦，淨係睇下城寨四子啊，都已經好有呢一個眼。部嘅滿足啦， 系系成套戲咧個主旋律係咩咧？就係、是、林峰攞身份證， 係 啊， 可以講下當代人攞身份證有幾咁艱難 嘅，真係厲害。因為原來即係當年我唔知道有幾咁戲劇化啦，但係睇戲嘅電影入邊咧，嗰、那個橋段就係原來假嘅身份證真係可以好假，係 咯， 手寫嘅都算係唔係啩？ 係啊，手寫嘅咪身份證咧，咁即係都好多迷思啊！即係我哋對身份證嗰個認識其實有幾多？原來一啲都唔多喎、 啊。即係我自己咧，戲裏戲外都認識阿大哥大洪金寶啦。咁咧，我依家。年纪大咗咧，即系阿大哥大年纪大咗，我唔系好相信要做奸嘅角色咧。一开始咧，我以为佢抌嗰张身份证俾佢咧，其实已经系真 搞掂咗嘛， 已经搞掂咗，佢、 啊啊、 真系好认真咁啊。帮你搞掂咗啦，咁样咁点不知原来都系呃佢，我 腰包到呕出嚟。 系一开始我已经几估唔到，原来系咁样咯，即系个剧情方面啦。 系 咯，咁当然唔好讲话剧唔剧透，当个票房去到一亿嘅时候，你未睇啊，即系听众嘅责任嚟啦，唔系主持人嘅责任啦。唔通上到十亿都唔可以剧透咩？系咪先？ 睇翻呢一套戏，当然当中有好多不同嘅回忆啦，亦都会谂下、究竟我哋以前可能而家呢一代未必有经历过嘅时候，究竟香港系？ 系点样样嘅咧？ 系咯、 我相信欧英好多嘅回忆包括咗架飞机有几近高楼大厦啦，甚至乎系喺城寨入边讲下呢一个当年咧一啲换身份证嘅一啲趣事咧、嗯，都真系令到大家可能啊谂翻起以前好冇曾经都听过爹哋妈咪讲过咧咁样。 系啦，咁啊净系讲头先听嘉明话啲飞机有几矮啊，飞过嚟嘅时候，咁、我听翻啲即系长者讲啦，老人家讲啦，前辈啊，咁佢哋都话以前咧，其实启德我都有用过呢个机场嘅，咁啊现细个喺启德出入嘅时候，即系飞嘅时候咧，其实都觉得系好震撼。咁、我自己最记得嘅咧就系当每一次咧落机真系成功降落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因为以前接触飞机嘅人又唔系咁多啦，咁、所以大家一平安到步。咁係全架飛機啲人一齊拍手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係重點，就係因為啟德咧，如果冇記錯咧，即係有錯誤啊，聽眾更正翻，唔好意思啊。因為咧，佢係要另外再考多一個 license 嘅，即係 for 機長嚟講咧，因為啟德個佢實在本身個地理環境咧係比較複雜，佢 高難度升降啦， 你側邊啊都係啲水嚟，咁你淨係得一條跑道，咁你要 land 嘅話咧，仲有陣時係又話咩風切變啊，跟住又話大雨啊，咁所以咧係一個高难度，同埋咧，你见到其实因为佢系九龙城区嘛，咁啊，佢嗰阵时要降落嘅时候，佢系有阵时由于嗰个航班可能有少少延误，又或者上一架飞机甚至乎上几架飞机都未成功咧，又需要再重新再飞翻上去，咁会导致佢嗰个排序咧有分别嘅时候咧，咁你谂下咁多架飞机喺香港嘅上空盘旋，然后大家排队再落去嗰下咧，你喺九龙城真系睇飞机啊，真系睇到哇哇声！我细个都有试过特登喺九龙城嗰度睇飞机，好近， 我喺九龙城翻学嘅，我中小学都系嗰、直情咧系架飞机经过一个老师咧就讲唔到嘢 嘅。系啊系啊，因为我以前都系呢一区翻学嘅时候咧，啱啊，我觉得啱。 系啊， 由第一代咧。嗰啲我小學嘅時候嗰啲窗口咧係好舊式嗰啲窗嚟，你根本閂咗咧，你完全冇用啊！ 即係第一啦，唔隔音；第二舊時冇冷氣，即係開嗰啲好大扇葉嗰啲吊扇啊、風扇。咁咧，所以老師咧原先就靠原聲講道啦，講課啦。 係啊，未有 麥。第二咧有麥咧都係嗰啲掛，好似成個手袋 啊， 好似你個包包嗰啲咁樣啊。個包包就係個 speaker 嚟㗎。 然後嗰支麥咧就一落堂嘅時候，支麥就收翻落嘅 speaker 隔離袋嚟噶， 系 一 set 嚟噶， 支麦咧就系攞个橙色嘅波波，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波波嗰啲嘢咧套住 嘅， 有个麦套嘅， 算唔算系第一代小老宝啊？咁 系啊，有机会啊，系啊， 同埋成会 back contact 噶，成会 VV 声咧， 哦， 系真噶。 咦，你嗰个 VV 声，我嗰个一条线楞住噶，仲系 佢可能条线啊， 哦，系条线有尘啊，可能以前冇谂到条线有尘咧，边个会谂到？ 我想讲亏亏地，坏坏地啦，系，总之你 old school 嘅嘢，总之系咁样噶啦。不过呢啲都系旧时代嘅嘢。依家都已經好唔同，即係今次咁樣，你仲可唔可以攞住阿陳樂君嗰張假身份證周圍招搖撞騙？咁梗係唔得啦！依家都已經換上呢個智能身份證啦。 係啊，講開智能身份證咧，其實講下身份證呢個話題都幾有趣。喺我哋正式講呢一個嚟緊嘅舊款身份證幾時分段失效之前，嗱，俾啲時間大家各位聽眾攞定自己張身份證。 嗯， 陣間有啲數據，大家望一望自己張證上面有冇呢啲數目字，睇下究竟自己換咗定係未換嘅。 攞定身份證先啊！ 攞定先，嗱，俾時間嘅時候。原来我哋今日发现咗，以前曾经试过有香港身份证咧，唔同颜色系有不同识别嘅系统嘅。 系，哇，都睇到我哋又系哇哇声咁啊！咁首先讲啦，又系城寨先啦。 喺度咧，哦 ，Power of 攞嘅身份证，我话晒都后生过你两个。 系 呀，后生几年 啦， 几年 我最老啊呢度， 系 啦。咁但系 虽然 我最老啫，但系陈乐君嗰款嘅身份证咧，我都冇见过嘅。咁佢嗰款嘅身份证咧，原来系属于咧胶面身份证，咁亦都咧系叫做第三代啊吓。咁嗱，我哋先睇翻第一代嘅身份证先。 好， 咁要睇翻原来咧就喺1949年嘅时间，当其时咧就香港政府先至开始咧登记人口嘅。咁亦都開始慢慢簽發呢一個身份證啦。咁由呢一個咧就即係慢慢由紙本啊，慢慢再改變啦。咁佢第一代嘅身份證咧，其實佢係硬卡紙嚟嘅，硬卡紙嚟嘅，即係我就咁目測望落去嘅時候咧，大細我唔係好清楚啦，但係有少少似咧就係我哋去診所咧嗰張硬啲嗰張記錄卡啊，即係我覺得係有呢一個咁嘅感覺嘅。咁佢咧就係呢一個淡黃色啦，咁啊一張嘅，咁啊亦都喺見到佢亦都即係寫曬名啊，你到底係幾時出世啊？呢啲資料當然係有啦。咁去到呢一個第一代啦，好啦，完成咗啦，因為實在硬卡紙咧。 大家都知道香港氣候比較上潮濕啊、 嗯， 硬卡紙咁樣吸水咁啊， 霉曬， 好容易就會霉嘅。咁所以咧，咁啊就會不斷改變啦。咁啊去到呢一個第二代啦。第二代嘅身份證咧，咁亦都頭先正如嘉明所講啦，佢咧就用咗唔同嘅顏色嘅，例如如果係男仔嘅，最簡單就係藍色。系啦，如果女仔嘅就系红色， 咁有分颜色， 有系啊，有分噶，咁啊，亦都咧就系第一次啊，咁啊，第二代身份证嘅时间系第一次咧就有呢一个嘅儿童身份证嘅，咁而家当然亦都有儿童身份证，我哋都经历过儿童身份证嗰个嘅年代啦， 系、哦。 有兒童身份證㗎， 你記唔記得㗎？你好似唔記得咁嘅，嘉明，係啊，記唔記得兒童身份證啊？ 記得自己嗰張都望住自己而家嗰幾個嗰張啦。係 啦，係啦， 兒童身份證咧，因為我細個樣已經好老㗎啦，係啊， 老積， 好老積嘅，係好老積用呢個字眼。跟住咧換證嗰個入境處嗰個同事咧，都有同我講。啊！你细个样嘢成个大人咁样，其实你唔使换咗，系啊！旧时嗰啲员工咧，好即系政府部门啲员工好中意倾下偈噶嘛。我唔知系咪因为见我细路仔定点，但系旧时嗰啲政府部门啲员工系可能冇咁繁忙啊，香港冇咁多人口啊，系、 嗯、 真系相对多两三句水喺度吹下咁样。你记唔记得？我记得旧时系会咁样噶。 可能我由细到大都中意拗水吹， 系可能你都觉得系咁啊。 而家见到啲姐姐咧。喺政府部門幫手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同佢哋傾下偈。 但係佢唔會同你傾啊！你譬如去運輸處，你諗下一日。四亿人喺嗰度咁样喺度等紧嗰啲换车证，你攞完你好即刻走，你都嗰、那个气氛上好似冇以前咁中意倾偈，或者有两三句可以往往来来交交流流咁样咯。 嗯，咁、嗯、但系都即系吓，大家就喺呢个身份证上面睇下搵唔搵到自己嘅回忆啦。咁呢个儿童身份证咧，咁啊而家都有签发啦。咁、嗯、但系而家就都系叫第六代噶啦吓。咁但系睇翻第二代嘅时间咧，佢就系第一次香港政府就引入呢一个咧就有指模。识别嘅身份证啦，咁、 啊、 所以你喺个身份证上面咧，都已经见到个指模噶咯，系、 嗯、 啦，身份证上面已经有噶啦，系啊， 即系我哋嗰、那个系咪啊？ 唔系话咩会唔会瞄咗啊？blur 咗冇啊？佢就咁喺个身份证上面都已经目测见到你嗰个身份证 坦荡荡 印落去嗰个样，亦都我目测嘅时候啦，我就系见到佢即系假如我系要申请呢个身份证，我应该系自己揿落去个蓝色嗰、那个、那个印嗰度、哦，就自己揿埋落去个身份证嗰度。 咁所以俾人哋查身份证咧，就即时可以印。 系啦，你即刻攞只手指出嚟 就对一对。 系啦，警务人员咧就可以望翻指模目测系啱嘅咁样。系啊，呢个我估噶。好啦，跟住去到第三代咧。就係、是、陳樂君嗰款嘅身份證啦，咁呢個咧就係有膠面嘅身份證，咁啊亦都將呢一個指模咧嘅認證咧就喺呢一個身份證上面咧就剔除咗嘅，咁、但係記住呢個係膠面啊，咁所以就即係叫呼應到個劇情咧，就係、是、當陳樂君佢拎住個身份證咪接埋嘅，係 啊， 係啦，跟住佢咪講咗句咁假咁樣，其實就係因為嗰陣時已經係變咗膠面嘅身份證，係、啦，咁所以就一睇就知道係唔好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去到1983年。又再次就推出了是第一张有防伪特征全电脑制作的身份证、 哦、 以前那些譬如你看到陈乐君那张都是手写的但是原来去到83年的时间就第一张的防伪特征和全电脑制作的身份证就面世了这个就是第四代我们现在是第六代中间还有第五代我们先拔它出来、 嗯、 第五代就是叫做、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概念的身份证亦都就是推出了咁啊，除咗係嗰個防偽措施做得更加好之外啦，咁啊，亦都嗰個堅固嘅程度啊，防損毀嘅程度亦都做得更加好。咁、去到而家咧，其實就真係要叫做智能身份證嘅第二代啦，咁樣。咁我哋直頭有埋 SIM 卡啊，你見到。其實我哋正面同背面咧喺出入境嘅時候咧，其實兩邊咧都已經係有用嘅，有佢哋自己嘅用處，同埋個張相咧又真係靚。我以前咧無論係兒童身份證定係第一張嘅成人身份證啦，咁啊喺影相嘅時候或者我自己睇翻嗰張相咧。我都喺个记忆之中系冇乜人话过自己张身份证系靓嘅，即系嗰张相啊吓。 但 系 部分人都系智能嘅时候，佢俾你影一次噶嘛。 所以就系话科技系帮助到，除咗我哋可以辨识到我哋个样貌之外啦，咁令到即系个身份证嘅使用者，大家真系开心咗，因为你可以揾翻个自己靓仔嘅样， 系啊， 靓女嘅样。 以前过关等排队入境处嘅时候，永远身份证个样就 系 向住自己手心握着嘅手一实，唔好俾人睇。唔系话唔想俾人知道自己啲私隐，系纯粹张相实在太丑样啫。 唔好意思啊，同埋有阵时咧，即系我记得以前出入境嘅时候身份证啦。 我都會擔心嗰位嘅職責嘅即係嗰位人員咧，佢到底認唔認到係我咧？ 因為張相太醜。 係啦，佢會唔會話即係要問多啲查家宅，佢先可以斷定身份證持有人係一個合法嘅同埋啱嘅人咧？咁樣。 咁啊，而家當然過關就方便好多啦，除咗認你個樣子之外，仲有你嘅指模，仲有其他唔同嘅認識。 電腦都認到你啊！而家。 係啊，嗱，咁最新嗰一款咧就真係好厲害啦！講整係最新嘅呢一款新智能身份證嘅樣式啦，大家如果係手中持有嘅話咧，係時候對下啲號碼啦，因為原來全香港仲有182,000人係未換新證嘅，要盡快啦。點解咧？其實原本咧呢件事咧，應該就係喺2022年嘅10月份嘅時候咧，全港換曬。係 啦，嗰陣時啊，張智霖咪係咁叫大家係全港智能身份證， 唔同階段 係啦，唔同階段。我印象之中已經有嗰陣時 ，Chilam 講咗好多次，不斷提 好靚仔咁行出嚟叫你換證咁樣。 如果你係1985年出生嘅，你係第一、第二批咁樣，咁佢大概有咁嘅叫做階段性換證噶嘛。 嗰陣時好似玩 bingo 咁樣，係到我未咧？係咪我呢個年份咧？咁樣 呀，到我啦，到我啦。 咁但係因為疫情啦，咁所以就將呢一個嘅延期咧，就填到去嚟緊嘅2025年啦。總共分兩個階段咧，舊嘅身份證就會逐個階段失效噶啦。講緊係所有喺2018年嘅11月26日或之前所簽發嘅身份證啊，望一望下自己先。出生年份方面咧，就係1970年作為兩個嘅階段分界線嚟嘅。嗱，睇翻嗱，究竟呢一個嘅情況係點樣樣咧？當中包括咗咧，就係1970年作為分界啦。而家咧係4間嘅人事登記辦事處都會延長嗰個服務嘅時段，去幫到大家。今個年底咧就會係完成咗整個嘅換證嘅程序啦。咁當中睇翻咧，就係1970年或之後出生嘅朋友咧，就會係第一個階段可以換咗證先嘅。咁而1970年或以後出生嘅朋友咧，有成大概11萬人嘅，當中7萬咧就係屬於1969年或之前所出世嘅。咁所以如果你望下自己嗰張舊嘅身份證啦，究竟你嗰個嘅晶片係喺正面定係喺背面嘅咧，有分別嘅喎。因為原來咧舊嗰張就係個晶片喺正面嘅，同你嗰張相係同一面嘅。如果你手前呢一張嘅身份證， 我哋喺背面 嘅 啦， 喺背脊就真係你已經搞掂 咗啦。我哋換 咗 㗎啦，即係如果你頭先主持人係咁講話，喂，如果你可以喺入境處嗰度影相影兩次嘅話咧，你已經係換咗新身份證啦。即係舊嗰張就真係仲係影一次，甚或乎係嗰個操作方法有啲唔同。哦，不過都為數唔算好多，講緊18萬人。 不過如果真係到時如果春年都未換到嘅話咧，過關都過唔到噶啦，出入境手續都做唔到噶啦，所以盡快搞掂佢啦。 陈力非常之多产，而家电舞界入边都应该系佢清白噶啦。BB Rex a Chase It。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可以同大家講下咧，既然講開換身份證咧，都可以講埋呢個換呢個特區護照。嗱、話説咧，有啲朋友仔咧，其實都十年換一次啦。咁我記得咧，印象之中我都係第一年就已經有特區護照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都想提提大家咧，今年咧，即係我唔知道你係五月到期啊，六月到期啊，因為你個旅遊證件咧，如果你即係要嚟緊下半年飛咧，其實要確保有半年嘅一個效用，你先可以飛到去其他嘅國家、其他嘅地區。 有部分地區同國家咧就要使半年嘅。 係啦，有啲唔使。 大家自己睇啦。 係啦，係啦，即係我印象之中泰國好似唔使半年。不過調翻轉頭，大家都係有個預算好啲，因為有機會你飛到去當地，人哋唔俾你入境嘅。你要買翻另一張機票折翻返，咁就第一誤咗你自己嘅行程啦。你旅遊又好，公幹又好，乜都做唔到咁樣。咁最緊要就係 check 好自己嘅旅遊證件啦。嗱，講到特區護照咧，咁小弟近排就原先都想啊，係咪應該最老派嗰啲方法去入境處申請啦咁樣？咁但係咧，原先都想上網睇啲資料，點樣上網咧？睇到資料咧，已經有一個好方便，因為至方便有條 link 咧。已经弹咗出嚟啦，咁真系咧，从住佢网络上边去整咧，我最后用咗五分钟就 系搞掂晒啦， 搞掂晒俾埋钱 俾你啊！ 我冇拣记嘅，我拣去尖沙咀嗰个地方嗰度攞嘅，因为有阵时候我都会出开尖沙咀去睇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咁样啦，咁所以就好方便，即系我记得系礼拜六啊，即系过去嗰个礼拜六整嘅。25号有一攞啦，你数数手指，大概7至8个工作天咁、 真系至方便啊！呢、這个 你冇话特别要特快咁样嘅， 系啊，冇啊，真系个感觉咧，好良好呢、一件事。 我自己都喺网上面做晒嘅，咁亦都我觉得系非常之方便啊！上传晒啲资料，其实已经系搞到噶啦。 系 咁、我觉得呢个真系要赞咯，即系不断咁样去进步，又唔使话大家堆晒喺个办事处嗰度咁样又逼啊又剩咁样。 系啊，因为小弟咧，其实八月嘅时候又要飞一转啦，跟住我睇睇自己护照咧，个护照就到下年嘅三月，咁我就有好多嘢都要处理，包括即系。个美国签证又未到期，点样可以过到落去个新护照啦？你问呢啲嘢冇人答到你噶嘛？ 你搣冇，千祈唔好搣， 唔可以搣啊！跟住你又话，你都知道整美国签证有几咁麻烦噶啦？ 系啊， 即系你系 又要面试，又要排， 好麻烦一件事啊！呢啲嘢都系十年做一次啊，所以。我人生應該做多兩三次就唔使再做㗎啦，就完結咗呢個旅程㗎啦。咁anyway， 咁我睇返呢本特區護照呢，咁上網搜尋嘅時候，原來我哋香港嘅特區護照呢真係好靚喎。靚在咩呢？入面原來呢，你用呢個紫外光照呢，有一個香港嘅 夜景 會出咗嚟喎。你從來都唔會知道有一件咁靚嘅 冇懷疑 hidden 嘅圖片呢，係印喺你平時想快啲過關快啲返屋企嗰個位嗰度。 即係睇電影有彩蛋啫，我哋自己本护照都有彩蛋。 系啊，好靓、 大发现啊呢、 有多网民都话，原来做咗十八年人咧，先知道啊，用紫外光咧照本 passport 咧系会见到成个维港噶咁样。咁咧真系好靓，所以咧呢个系2019年咧更换咗新一代嘅特区护照咧，而嗰本嘅特区护照之后咧就会有呢个效果咯。咁、所以都系正嘅，咁所以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多啲时间咧品尝 K 晒你自己嗰本特区护照啦。 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四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同我一齐咧睇睇呢一件咧喺业界啊比较大啲一个政策啦。讲紧咧就系港交所咧决定喺9月23号起咧就实施呢个恶劣天气下咧维持啊证券市场运作嘅安排啦。咁啊届时咧无论任何恶劣嘅天气警告啦，同埋信号咧，香港股票同埋咧衍生产品市场啦，包括咧沪深港通啊，同埋咧收市后嘅交易时段咧都如常开市同埋收市同埋。结算交收以及咧上市嘅活动咧，将会继续进行嘅。好啊，咁啊，问下会长先啊，会长对呢个新安排个睇法系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其实就呢个系即系建议方面咧，都讨论咗一段时间噶啦，都唔系话即系分突然间无啦啦提出嘅。咁就都其实喺业界上边咧，都作咗一啲系即系充分嘅咨询啊，同埋一啲系即系准备噶啦。咁啊，最主要其实就反映咗咩咧？因为始终咧就系啲国际嘅主要嘅金融中心啦，包括呢个系美国啊，或者系欧洲、英国啊。咁其实喺我哋天气方面咧，系都系继续维持一个开市嘅情况喺度嘅。咁而香港最重要咧，就因为我哋而家嗰、那個係賣點，或者我哋嗰個發展嘅潛力嘅話咧，都係側重翻喺個係互聯互通啊嘛，同埋同世界接軌啊嘛。咁尤其是喺互聯互通上邊嘅話咧，咁要同呢個內地市場方面咧，那個交易時段係睇齊噶嘛。咁如果係內地方面咧係有市 trade， 但係而家我哋因為嗰個係惡劣天氣咧，就而係即係停市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好多啲跨境交易啊，或者互聯互通嘅交易嘅話咧，就會造成係不便嘅。咁尤其是亦都係同世界市場接軌上邊嘅話咧，亦都係會有產生一個係即係不利嘅影響喺度咯。咁所以變咗有啲人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啊，其實就做多一日會唔會多好多單意啊，或者會唔會多好多成交咁樣？我又覺得個問題點咧，就未必係睇呢度咯，反而調翻轉咧。都係頭先講嗰樣嘢，就話同嗰個世界或者係內地市場方面咧，嗰、那個交易時段接軌咧，依、這個係對於香港發展定一個係國際金融中心方面咧，係即係特別重要嘅。咁、當然咧，都一定會影響收入嘅。如果你話喺呢個惡劣天氣方面咧，就係冇得吹嘅。咁你根據翻舊年睇嘅話咧，都有四日咧，就係因為呢個係惡劣天氣咧，就係、是、而係令到咧就係冇交易嘅。咁如果你計翻平均每一日個成交量1000亿計嘅話咧，咁其實當中涉及嗰、那個税收咧都系讲紧成即系10亿以上嘅。 咁啊有得开市就有得做交易啦。咁亦都好似 Kenny 咁样话斋，继续咧奠定咧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亦都咧即系配合翻国家大局嘅发展啦。呢个就系个主调子嚟嘅。好啦，睇睇港股琴日表现啦 ，Kenny 嗱，港股琴日咧继续咧牛皮冇乜方向啊吓，大市高开25点之后咧，咁啊好淡增持，都几明显。咁究竟即系大市系观察紧啲乜嘢咧？系咪即系喺礼拜尾公布嘅内地方面嘅三头马车数据咧？呢个有机会提一提振个港股表现，定还是啊？隔晚美股都继续高收啦，上扬啦，特别系只英伟达啦、NVIDIA 啦，又再升上去啦，好似咧拆势又升，跟住再拆势再升，好似睇到旧时科网巨企嘅一个重复演练，唔知会唔会系咁啊吓？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下大市嘅表现啦，好嘛？唔该。 港股就明顯係一個繼續整固啦，即係好似即係早個禮拜講啦，咁去到呢一啲位嘅話咧，就其實相信咧就係都需要投一投資，因為佢基本上咧就係升上嚟呢3000几点嘅話咧，其實都升得幾急下噶嘛。咁同埋要留意翻咧，其實我哋嗰個市喺農曆年之後慢慢係逐步改善，尤其是去到4、5月升上嚟咧，好大程度上咧都係靠一啲政策，即係譬如好似新國九條又好，或者係中證監同香港嗰個係資本市場嗰啲政策都好，都係政策啊消息啊去推動翻。咁好啦，咁去到所以變咗咧，大家就去到升到呢啲上畫水平嘅話，就等啦，有冇新嘅政策嚟到去出現啦？咁新嘅政策嘅話咧，當然最快睇嘅咩咧？呢個係三中全會啦，另外就我哋香港都七一回歸啦呢啲啦。咁所以變咗就喺缺乏新消息之下嘅話咧，其實你見嘅市咧就係、是、需要接頭一頭嘅。但係咧睇翻雖然係有個調整啦，但係就我覺得都尚算 OK 合理嘅，因為點解咧？佢都係調整翻大概 0.5% 嘅 retracement 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都250天平均線咧都守穩嘅。咁所以你見到喺18000樓下嘅話咧，都如果你拉長啲睇咧，都有一定嘅直播率喺度嘅。 咁啊，既然讲开直播率，不如同 Kenny 又讲下板块啦。嗱，过去咧好多嘅科技股咧，其实都上翻去啲52周高位噶啦。咁，但系咧有某啲板块咧就继续咧持续不济嘅。究竟有冇啲你嘅观察而追落后嘅板块咧？嗱，譬如琴日航运股咧，我哋好多个月或者以年计咧，都好耐冇提啦。航运股琴日全线做好啦，咁啊，报章用航运股起闹去形容啊，咁样咁啊，有冇类似嘅股份系啊？其实如果大市真系有机会，譬如上翻20000点，甚或乎20000点楼上嘅话，有啲板块都真系要帮一帮手，贡献下恒指咧。你睇法系点啊 ，Kenny？ 如果你話推指數計咧，始終都係要一啲係平台經濟股行咧，先至係嗰個指數行得多嘅。講真就，因為始終佢哋佔嗰個比重都係比較大嘛。咁但係投資者係咪即係話任何時間都歡喜啲平台經濟股咧？但我覺得未必係咯。即係都老實講，其實你睇翻咧，個市雖然係比之前嘅氣氛改變咗，樂觀咗好多，但係就始終投資者方面咧，都係好傾向翻一啲係中特股啊。就係包括一啲係高息類股份啦，現金流比較強啦，嚟緊會增加派息嘅股份啦。咁反而有啲係平台經濟股啊，高增長股咧，投資者都會小心嘅。即係佢當個股價升到上某啲位嘅時間咧，個估值並不便宜嘅時間嘅話咧，佢哋嘅態度就會比較謹慎啲咯。咁就同呢個係美股好唔同啦。美股大家都係追逐緊一個係高增長概念就係、是、AI 啦。咁但係你見到美股其實咧，佢哋嗰個升幅咧嗰、那個市寬都好窄嘅，基本上如果你話睇翻呢個科技資訊科技嘅相關股份咧，一個月係升咗10%嘅，但係其他類別嗰啲咧冇升嘅喎，咁其他指數咧甚至冇有輕微跌嘅，咁所以個情況係好唔同咯。咁其實香港都係似有少少似就係好集中翻啲中特股嘅升得最多係。 咁一齐又再观察下股票市场嘅变化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拜拜。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上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 让我爱你，回报恩心。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间美。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想希望， 自由幸福快乐， 安稳这地方。 家都喺各大媒体咧听到呢一首嘅作品，佢系一首咧推广啊宪法同埋咧基本法嘅主题曲啦，名字叫做《翅膀》啊，唱嘅有萧海欣、叶明熙同埋咧周吉佩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近排天气开始热啦，原来今个星期五咧就系夏至啦。 系啊，头先咧听到小白同埋中医师咧都有讲啊，即系虽然咧我哋最传统就系、是、诶、一阵嘉明都会讲一啲消暑食品啦、嗯，但系我都听过 Terry 讲几次啦，话原来夏至咧系要饮羊肉汤嘅。 系啊，同埋咧即系我头先都有问阿 Terry 啦，咁啊夏至系咪即系食西瓜嗰样嘢咧？佢话食西瓜咧嗰啲消暑 系 就不等于进补，系、 嗯、 啦，啊又学到嘢啦， 真系好厉害嘅。睇翻呢一个中国历法咧，几时？做啲乜嘢，连打支针都要计过嘅，都真系好厉害。 好嘢，好嘢。 不过头先提到嘅西瓜咧，又有啲新嘢玩，因为原来我哋本港咧都有一啲有机西瓜节嘅出现噃。 嗯， 劲啊！呢次咧系第一次啊，为期四日嘅农墟活动嚟嘅，咁大家就会可以由夏至当日，即系今个星期五开始咧，本月嘅21号至到24号，上昼嘅10点去到黄昏嘅6点咧，就喺翻青衣嗰一边个好大嘅商场咧、 嗯， 可以买下啲本地嘅有机农场产品啦，咁同埋呢一个嘅有机西瓜节系做咩嘅咧？当然就睇翻本地啊，有啲乜嘢正嘅西瓜，等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同啲农友们咧又可以一齐讲下，究竟今年个种植成果系点样啊？点样拣西瓜？有咩品种正啊？ 甜甜啊，咁样。 农友们好搞笑啊！好似咧，我哋影相嗰啲摄友咧，啲人成日话农友， 嗰、那个就通常嗌做农友， 系啦， 呢、這个就农友， 农友嗱，有呢个有鼻音嘅， 系啦 ，N 音嚟嘅。农作物系咪？ 农作物之友，农作物之友。我同你比较咩啊？比较大唔大？咩大唔大？个西瓜种出嚟大唔大？ 系啊，又或者睇下个甜度边个甜啲先。 系啦， 喂，原来真系有讲噶。 有嘅有。 嗱，今次咧，据闻啊吓，渔护处就特别推介嘅，有四个特色嘅西瓜品种，包括有一只叫做超甜黑美人168。 喂，黑美人系有核嗰只嚟噶。 嗱，系咯，呢一只咧小球形。细细个嘅啫，咁啊皮咧就系比较绿色，带啲深色嘅条纹嘅，但系果肉咧系鲜红多汁，甜度都有成12度噶。 我中意个数字啊， 系168 啊嘛， 几头 美人啊，再加埋一路发啊， 哇，仲唔系佢 个名已经赢咗啦， 咁识做生意嘅咩？而家啲农夫啊， 咪系咯， 系咯，谂啲名 改 number 都真系好厉害， 系。 第二款推介嘅椭圆形嘅。个皮咧就似鲜黄，带啲斑条，亦都系红肉清甜嘅，少佢1度，甜度咧系11度左右嘅。呢一款咧叫做黛安娜。 哇，黛安娜 系啦， 呢个名点嚟嘅咧？ 俾个英文名你， 几西方 系咯？ 黛安娜可能即系啲纸系嚟自外国地方。 系啊系啊，我都谂紧呢一方面啊。 系啦，如果你中意食啲细细粒嘅，唔使咁甜咧，唔使10几度，10度都 OK 嘅话咧，清甜啲、爽脆啲、多汁啲、黄色果肉嘅西瓜就可以试下黄肉啦。 系 啦，即系皇帝个皇，然之后咧就系白肉嘅肉。 个、名真系叫黄肉喎、 哦。系啊， 我平时见到嗰啲西瓜叫黄肉西瓜，啲人 即系黄色咯。 系啦，黄肉西瓜嚟噶呢个。 系啊，但系呢个系 黄 色嗰个黄。 系啊， 系啦。 但 系 有阵时啲生果铺会写字咧，佢特登写拣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你去餐厅食嘢咧，个面字永远都系见面个面噶嘛，佢唔会有翻个墨字边嗰个嘢。 个领茶系一个 zero。 系 啦系啦，即系我唔知系咪有阵时啊，啲生果档因为求快。 咁啊系， 佢都系写咗第二种黄咁样， 系、哦，所以咧都可以咧，即系同大家交流，街市嘅朋友交流下。 嗯、 如果大家想你哋嘅西瓜卖得好啲，咁啱有呢一只品种嘅话咧。 写 翻个黄、 啊、 黄室嗰个黄， 啊、 即系买消费者买嘅时候咧，就见到好似矜贵啲嘅感觉。 同埋、啊、西瓜咧，啲号码真系唔错得。 系 最后一款系渔农处推介嘅西瓜咧，冇核嘅西瓜品种嚟嘅、 嗯， 小球形，皮咧系绿绿地，带啲深色条纹嘅，果肉都系红色多汁嘅，大概10度左右嘅甜度。佢个 number 有啲难记吓，无籽3F-1 2728。 哇，咁似机械人。 呢个要揾啊。 3F 咩话？ 星球大战咯。 2728。 2728。 系咪 R2D2 啲 friend 咧？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佢就冇核嘅吓，咁所以记住佢系3F 呢一个嘅特别号码。因为一般嚟讲咧，原来本地种嘅西瓜咧，通常都系甜度系8至12度啦。咁、今次推介呢啲咧，都系比较甜度浓啲嘅，都系10度或以上。 知道香港人嘅口味中意食甜嘅水果， 但系你自己又要睇住自己身体啊。 系 有啲即系譬如我自己家父咁样，太甜唔得咧。咁、你每一晚即系整半楷好啦吓， 少食多滋味。 你唔好半个西瓜，半楷同半个系差好远噶，特别系啲糖尿病患者 吓， 自己留意翻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平壤，展开对北韩的国事访问。普京乘搭的专机凌晨降落平壤机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机场迎接。两人见面后握手拥抱，并交谈几分钟，之后一起走过红地毯，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两人其后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普京和金正恩在坐车途中叙旧，深入交换意见，表示以今次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发展两国关系。報道指，普京今次訪問正值兩國傳統友好合作關係走上新的全面發展軌道，將成為推動兩國關係面向未來的戰略性發展、強國建設事業的重要之行。港交所由9月23日起實施惡劣天氣不停市安排，證券市場維持運作。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新安排可以鞏固港交所競爭力，沒有合理理由其他市場在惡劣天氣下可以不停市，而香港做不到。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業界應該參考疫情期間在家工作經驗，惡劣天氣下採用遙距工作，港交所將會提供技術支援。如果業界未能在方案執行初期安排所有員工遙距工作，就應該參考勞工處的工作守則。港交所說，7月下旬至8月會進行市場測試及演練，讓參與者可以遙距接入交易所系統和處理日常運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由於中國提供關鍵的支持，令俄羅斯能夠維持國防工業的基礎，並維持戰爭機器，延長烏克蘭戰事。因此，這種情況必須停止。布林肯在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舉行聯合記者會時說，副和斯托爾滕貝格在前一日指，如果中國繼續支持俄羅斯，將面臨後果的言論。針對斯托爾滕貝格的涉華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說，北約作為冷戰的產物和全球最大的軍事集團，在烏克蘭危機中扮演什麼角色，國際社會自有公論。北約應該做的是自我反思，而不是任意對中國進行抹黑攻擊。林健強調，中方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和當事方，始終致力於勸和促談，中方的客觀公正立場和建設性作用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奉勸有關方面停止甩鍋推責、挑撥離間，不要拱火轟油、鼓動陣營對抗，切實為政治解決危機做些實事。日經平均指數報38,749點，升26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8.06美元，賣出2,328.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57.9，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幣7.255，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74， 欧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啦。落翻坪石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咁另外，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啊。就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啦，介乎昌荣路至到葵涌道之间嘅天桥啦，近住青山公路嘅来回方向咧，交通意外影响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昌荣路啦，连接葵涌道天桥，近住青山公路葵涌段嗰个位咧，都系封路重开，咁嗰段路嘅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咁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嘅壞車咧，雖然拖走咗啦，咁但係咁繁忙嘅道路咧，都仲係車多噶。而家龍尾排到去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對出啊，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嘅壞車咧，雖然拖走咗啦，咁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對出。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蓝地。屯门的龙富路和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挤塞，咁分别龙尾都是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乐坛海纳百川， 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 晚上7:30，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网站rthk.hk 现场直播，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好简单，咁啊提高大家嗰个嘅防骗意识啊！而家咧即系都讲咗咁耐啦，但系咧我仲成日睇报纸又好，或者我哋晨光警星都会讲到，就系读好多数字，呢啲数字咧全部都系关于咧有几多香港人就受骗啊！特别系嗰啲唔同方法嘅钓鱼网站又好，又或者系直接透过你嘅电话打俾你，咁啊又话俾你听又咩急件啊，又话咩办政府部门啊，呢啲好多，真系佢哋仲系抱住一个方法，就是、巧唔怕旧咁样，咁啊仍然有唔少人咧就受骗，咁所以呢啲叫做防骗嘅意识咧，都经常仲要提醒住大家，千祈自己辛辛苦苦揾翻嚟嘅血汗钱咧，就唔好俾人呃咗去啦。 有时手快快眼快快咧，尤其是我自己都曾经喺上两个礼拜经历过一次咧，直头系要 cut 卡啊，因为咧帮阿女女喺网上面报一啲网球班，咁就去到嗰啲网站嘅时候咧，佢有一个以为你系要登记咗先至可以俾到钱嘅一格嘢喺度一笔样样咁样样啦，咁我就以为佢喺呢个官方嘅网站应该都系官方嘅嘢嚟噶啦，咁点知嗰一格一笔样样嗰格嘢咧，原来系就系钓鱼嗰啲广告， 哦、 但佢就扮到好似系同嗰个网站一样颜色啦，扮到嗰件事系你要揿呢一度，然之后弹去另一个版面。然之后先再可以登入咗，跟住先俾到钱咁样样，咁我就唉又要赶时间，跟住咧就揿咗入去啦。然之后咧就好彩，信用卡公司咧打电话俾我，就问我哋揾到一个疑似系钓鱼网站嘅一毫子美金嘅消费，系唔系你嚟噶？跟住就即刻哇，好彩有佢哋帮我做咗呢一个嘅搜集门嘅工作，咁就可以 因为咧佢呢一种我都有试过咧，佢一嘢咧就攞你$1啊$2先睇下过唔过到。过到咧就过个大数噶啦，其实都几多呢啲骗案。近排咧，我收到咯6字头或者9字头嘅电话咧，就用国语咧就打电话俾你啦，话又系你直情讲埋，即系我都想警惕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微信支付有啲钱啊未支付咁样。咁點會未支付咧？我微信支付綁咗落去我啲信用卡嗰度啊嘛，即係我冇嘢係未支付嘅，除咗我未找卡數啦。但未找卡數，你都冇理由用你去提我找卡數啊！ 手提電話打俾我， 你用個手提電話打俾我。咁總之，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多蠱惑嘢咯。我哋都叫壯年啦，即係。但是一些长者其实他未必知道，你回去内地玩一两玩，他们真的会用那些手机支付，你睡得两岁，他们所有钱又是不知道怎样将个微信号给了你，跟着钱又 过了给你这样。总之里面有很多这些麻烦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很依赖科技的时候，但科技又会令到我们有机会，如果你唔醒目嘅话，招致损失咯。 永远都系话咧，当科技有新嘅推进嘅时候咧，第一班识得玩嘅就 系 骗子啦。 系啊， 咁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啊，讲开骗子咧，你估下阿提子几多岁？ 提子啊， 系啊，提子提防骗子嗰粒提子。 识咗佢好耐啦，佢今年几大咧？话时话真系 唔知。 原来啊， 真系唔知。 佢已经4岁啦。 哇，4岁啦。 系啊，原来佢系2020年嘅6月10日出世嘅，所以今个月系佢。嘅出生月 哦， 系佢何生日嘅 Happy Birthday 喎，提子 Happy Birthday 嘅提子， 提子要减下肥喎。有阵时我见啲即系见到佢嗰只公仔出嚟咧，有阵时想戴嗰个警察哥哥嗰顶帽，佢都戴唔到啊，系啊，肥胖得滞啊，减下瘦下身先啊。 提子摸唔摸到自己头啊？顶啊， 应该系摸到嘅，因为佢有个新嘅造型，佢系可以做到个心心嘅手指，咁见佢可以两只手都掂得到嘅，佢应该摸到， 应该勾到头嘅佢。 系啦，咁啊，因为咧见得到。有啲新嘅恭贺说话啦，都系喜迎提子啦。譬如话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咁，寻日都出咗一封咧，哇，专登系为到提子贺寿嘅 post， 都系祝愿呢位可爱嘅寿星生日快乐，4岁仔啦。 哇，咁啊开心啦。 咁啊，除咗 佢继续努力啦吓， 佢啊继续努力啦。咁啊，市民们就继续防止骗案嘅发生啦。 系啊， 大家醒目啲。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杨校长。 早晨啊，大家。 Hello， 嗱，继续咧喺我哋星期三嘅呢一个家长考牌学堂当中咧，揾到前宝良谷陈守仁小学嘅校长啦，就系杨永明先生嚟到同我哋讲下呢个考试季节嘅一啲特别嘅方式啦。嗱，其实咧考试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总结啦，唔代表系而家呢一刻你先至去临急抱佛脚啦，要睇餸食饭啦，要有啲绝招俾啲仔女带喺身上边啦。咁但系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好欣赏杨校长嘅一样嘢咧，就系你。经常都会将游戏摆得好重 用嘅。無論喺學習過程又好，喺家長嘅教育過程都好咧，都好講點樣去玩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多少少點樣玩呢樣嘢咧？ 喂，人哋話勤有功，器無益喎。 但係又真係學到嘢嘅喎。 咁係，不過個個都話人生如戲嘅， 係咯， 係咯，戲劇人生啊嘛。 嗯。 咁其實遊戲咧喺成個成長過程裏邊咧，其實係扮演住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人同我玩嘅，我都係同自己同自己玩，因為嗰陣時淨係得我咋，即係我細佬妹未出世。 哦。 咁好細個，我已經開始係自己玩噶啦。咁阿爸阿媽就顧住做嘢啦，咁我諗好多嘢出嚟，即係去令到自己開心。 嗯。 即係我發覺原來咧，嗰啲玩咧，嗰啲計仔咧。第日咧喺職場度可以用翻出嚟嘅， 係， 所以咧真係即係勤有功咧，戲都係有益噶，戲係有益噶，啲日戲係遊戲咁解。 嗯， 有個心理學家咧，佢叫做皮亞傑啦，即係 Piaget 啊。咁佢咧即係其實都係認知學派裏邊好主要嘅代表人物咯。 嗯， 咁佢覺得咧遊戲咧係求知，即係話求知識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工具嚟嘅。所以細蚊仔咧喺佢認識外界嘅事物嘅時候咧，透過遊戲咧，佢會快好多噶。 嗯， 所以我好主張即係話要從遊戲中學習咯。 係點解咧？究竟點解佢哋覺得遊戲當中嘅學習會比起書面上面或者係課本當中嘅一啲學習快啲咧？ 遊戲有一樣嘢咧，好迷人嘅，就係佢唔記咗自己。 嗯， 譬如你玩耍盲雞，可能即係唔知即係咁上下年紀嘅。又或者跟住捉迷藏諸如此類啦， 嚇 人識。其實咧喺嗰一刻咧，即係喺遊戲嘅裏邊咧，大人細路都好咧，好容易你就會唔記得咗自己。 嗯， 你打遊戲都係噶。你得閒睇下，如果你啲細蚊仔有打遊戲機咧、 嗯， 你喺側邊睇下佢點打，佢真係唔記得自己，你連嗌佢都唔認你啊！喂，食飯啦咁，佢都 睬。係 。所以我覺得遊戲喺裏邊，即係如果嗰個學習咧，重要一點就係、是。佢唔記得咗自己，唔記得自己嘅時候咧，佢反而會唔緊張。 嗯， 跟住佢就會放開咗個腦袋，就用咗佢自己裏面本來有嘅創造力。 嗯， 就去解決問題咯，因為佢想贏嘛。係，佢想贏，好自不然咧，就會係諗下計仔，睇下點樣啊？我咁樣係咪好啲咧？咁我會唔會贏咧？我咁樣會唔會係俾人哋會快啲咧？又或者話即係快啲到終點啦？ 嗯， 諸如此類咯。所以佢唔記得自己咧，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 嗯，我都好中意咧觀察小朋友咧玩一啲團體遊戲啊、群體嘅遊戲，因為我覺得群體遊戲咧好多嘢睇，睇下佢哋點樣去一齊變成一個隊伍啦，跟住有衝突啦，跟住一齊去解難啦，其實好好睇噶。 係啦，即係個人遊戲又好啦，群體遊戲啱啱你講咗，我覺得都係相當之重要。咁、所以你話喺學校又好，你話家庭又好，咁家庭我諗幾個 families 走埋一齊，成班細蚊仔一齊玩，一齊玩開嘅生日會又好，其實我覺得即係對而家細蚊仔成長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其實喺遊戲裏面咧，另外仲有一樣嘢都係好緊要嘅，係因為細蚊仔玩遊戲嘅時候開心啊。 哦，咁啊係， 開心對學習咧係真係極之重要咯。 嗯， 你如果唔開心咁，咪變成。極度勉強咯，嗱，即係我都承認嘅，有時學習咧係要勉強嘅，即係我記得我以前咧都學過少少打功夫，咁咧就要斬裝啊，或者話即係扎馬咁啦，咁好攰噶嘛， 辛苦嘢嚟 嘅，咁但係基礎嘢喎，係你一過咗咧，其實就會係 OK 嘅，咁不過咧嗰啲就叫勉強啦，但係到後來咧，你發覺個根基穩咗之後咧，哇，去咗另外一個層次咧。你就开心，一开心就会投入，一投入佢就喺个过程里面咧，嗰啲创意就会涌出嚟嘅。喺呢个时候就唔好打压佢咯，即系唔好压佢，就令佢慢慢慢慢可以引导佢。咁佢啲创意咧又开始由松散嘅开始变成有组织，咁所以先至话觉得。在游戏中学习才是那么重要的嘛。 嗯，我都听闻过有些朋友他们觉得游戏可以的，家长和小朋友的亲子时光很宝贵，所以呢玩游戏都要很有策略地揀游戏来玩。有些什么是个效能比较大的游戏可以参考一下的呢？ 喂，其实是一起玩咪得咯， 唔使咁多计算系嘛？ 系啊，即系大人细路一起玩， 嗯， 其实就即系简单到飞行棋啊， 嗯， 飞行棋已经系好玩噶啦，已经又简单又易明。而家咪有啲飞行棋地毡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你话哇，一家几好咁，即系又大又细咁，咁大家好全程啊玩。哇，你唔好喺度玩，喺度睇手机啊。 系啊，呢个重点， 冇错， 呢个真系重点。 系啦，我哋中晒毒噶啦，即系我觉得喺玩嘅时候咧，系好重要的一件事，就系如果你陪细路又好玩又好啦，咁拎走个手机先。如果唔系个细路又学咗，即系佢嗱，你会唔会中意啊？第日你年纪大，好似我而家咁，个细路揸住个手机同你倾偈咁， 去饮茶嘅时候系啊，佢净系挂住玩手机啊。 Exactly，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如果系一齐玩或者玩一啲好简单嘅游戏咧，都已经得噶啦。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叫做鹰架作用、 嗯、 ,scaffolding, 很重要的。 嗯、 原因是因为你想想小朋友他们那个知识面都是比较窄。 嗯、 但是如果有个大人在这里你可以帮他去建立那个框架。 嗯、 即是游戏的框架啦。那、啊、你不是成本攻略给他但是你会提供一个框架给他即是给一些提示他。 嗯 举个例子迪尼呢咪有个迷宫嘅喺个酒店度你望到落嚟㗎嘛。 嗯嗯嗯。 如果小蚊仔佢喺迷宫里面嘅时候呢佢当然好享受啦因为佢投入咗哎呀死呀出唔到嚟出唔到嚟唔知点算唔知点算。但係如果你企喺酒店上面望落去嘅时候呢你就知道佢喺边㗎嘛。如果教到小蚊仔呢佢哋有好似有张迷宫嘅地图咁。 嗯。 其实个地图 ,a little bit,或者即系好似有啲就系个框架嘅作用， 系 就令到佢知道佢自己喺边。 嗯， 喺咁嘅状态底下咧，佢哦原来由呢度再转右，跟住咧转左转右就一个出口噶啦。咁呢个咧咪就系好重要、好重要嘅大人同细路一齐玩嘅重心咯。 嗯，从另一个层面去将整个游戏嘅玩法提升，厉害！多谢晒杨校长。 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exi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 开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exit. 尖沙咀原本就是海上居民在九龙半岛南岸的称呼来的。根据记载，开埠之前原本是有大量的原居民在水警总部和威菲路一带的。但是以前英军进驻之后，原住民就被赶到去油麻地。当时英国政府更加就在尖沙咀大量圈地，划为军事重地。到底尖沙咀这个名字何时开始用呢？想知道的话，八元号转头还你知。原来在明朝万历年间，根据《粤大记》就有尖沙咀这个名字去到记载了。当时的嘴就是嘴巴的嘴，是因为尖沙咀的海水就受到官涌山锁了，南端形成了尖长的沙滩，所以就叫做尖沙咀。在1819年编写的《嘉庆新安县志》就有尖沙头村这个记载。二十年之后，这条村因为有发生殴斗事件，最终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之一。至于尖沙头村，即是尖沙咀村现存的位置呢，要准确的话呢，就好难去到考究了。不过根据翻啲学者去到考量推断翻呢，就是大概加拿分道、赫德道同埋康和里一带的位置。 今次同大家分享埋七潭道南嘅少少故事。七潭道南原本咧就系尖沙咀东岸嘅沿海街道，喺啱啱开埠嘅时候，呢一道原本系海滩嚟噶，椰林树影，美不胜收。九广铁路通车之后，呢一度最瞩目嘅咧，当然就系七潭道军营啦。曾经有一段嘅时间，唔单止咧就系押解一啲偷渡人士，并且经常审讯一啲政治犯噶。喺呢一度咧，亦都曾经成为咗传染病隔离中心。喺1976年军营关闭啦，之后咧原本嘅地方就兴建咗香港科学馆同埋历史博物馆。同一时间，由于经历咗多次嘅填海，尖沙咀同埋红磡之间嘅海湾亦都被填平啦。七咸道已经唔系以前嘅临海地带嚟噶啦。 咦，几好啊，冇咗雷暴警告啊。 好嘢。 耶，係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有几阵嘅骤雨啦，日间呢市区气温大概哇 ,32 度啊。开始呢夏日热辣辣开始嚟喇喎。咁啊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都开始要有啲挂颈式嗰啲风扇仔啊。如果你系户外工作嗰啲 喎。吹落完必备。 係啦，吹吹条颈先啊，等大家可以凉快下。依家30度气温，相对湿度 81%。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受到咧晶片股带动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收市新高啦，道指有得升56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3点啊，纳指都升5点啦，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英伟达高收3.5%啊，市值突破咗3.3万亿美元啊，首度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一个啊，睇嚟。AI 真系啊，暂时喺市值方面啊，掌控紧全球嘅趋势啊，特别系投资市场啦。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升112点啦。今日系咪有机会真系重上翻18000点，甚至企稳呢？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嘅新动态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 晨光好友， 我哋系 All In。 好啦，咁今日喺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入面呢，继续都係邀请到嚟自澳门嘅 Oi。 Hello， 大家好。 你哋好啊，咁上个星期呢就傾过譬如你哋嘅全新作品啦，咁四位成员其实亦都係各有乾坤，看间本领都有嘅。咁我知道呢 ,Aris 自己本身都係排舞嘅老师嚟嘅。係啦，咁你排舞同埋你哋自己乐团，即係所有嘅舞步都係由你自己负责定係点样啊？ 其实我除咗係排舞教小朋友嘅导师，我都係一个小学生嘅老师。 哦，系啊，系啊，我 Popular 见过， 系啦， 系啊，见到你都系读咗硕士噶，系嘛？ 系读咗研究， 真系，见你个样子都好有爱心，即系你比其他三位成员有爱心啲。 唔系佢哋点先？ 佢哋都有噶， 大家都有爱心， 我嘅爱心都系好善良嘅。咁我自己好中意小朋友啦，咁可能平日。我教佢哋跳舞嘅时候啦，都会好似小朋友咁样去 有耐性， 一秒去执噶，真系 难唔难啊？你哋安排嗰啲舞步，你觉得？ 咁但系讲翻我哋呢个 MV 只舞咧，就唔系好排嘅。咁因为咧，我哋都要考量好多嘢啦。始终我哋系第一唱，我哋都揾咗排舞师去帮我哋排咗一只好热血、好日系嘅舞步啊。咁其实都系一个我第一次尝试跳呢啲 J walk 嘅嘢。 系啊， 跟住我哋就自己翻澳门就去执舞步嘅时候，你知啦，咁香港去澳门每次，我哋每次过嚟练舞都要5个钟左右来回。 哇！ 系啊，所以我哋 多數都喺澳門再執一次舊地四個藥出嚟，咁、我就會一針一針錄片，一秒一秒同佢講你呢個位要點啊，跟住可能會寫咗一個 list， 每個人要邊個位做好啲咁樣去處理我哋嘅舞步咯。所以希望大家睇 MV 咧，可以多多留意我哋啲舞步， 會留意多啲。有冇話邊一位邊一隊？因為你哋都有啲譬如 J Rock 咁樣啦，邊一隊嘅日本組合其實都係你哋覺得幾好一個咧，就係仿效或者參考嘅對象咁樣咧。 仿效，其實我係好中意追星嘅，就係、是、日本嘅女團嘅話，可能真係唔太了解啦，可能就 AKB 啊，好熱血、好可愛咁樣。但係對比起日本嘅女團，我更中意就係韓國嘅女團。 哦， 咁、你有冇話？頭先講起 Abby， 我知道你本身係讀 design 啦， 係啊， 然後而家啊，之前亦都係一啲嘅網台嘅主持嚟嘅。咁但係有啲乜嘢令到你覺得非加入女團不可啦？我真係好中意跳舞或者好。中意唱歌咧， 就是因为我好中意追星。 哦， 但其实做女团是我其中一个梦想啦，因为我是好中意尝试嘅人嚟嘅，我咩都做嘅，我有做演员啦、舞台剧啦、唱歌啊，乜嘢都有做嘅，因为我是一个即系好好奇嘅人嚟嘅。咁、加入女团咧，其实都是因为好好奇究竟女团可以做啲乜嘢，所以我就加咗入。 咁同你想象中个生活有冇少少唔同啊？系咪？你覺得嗰、那個即係如果韓國嘅女團就有呢個練習生嘅艱苦生涯啦，咁我唔知你，你應該都係有好多要裝備自己嘅時間啦，要練舞。咁、你覺得係咪都同你想象中一樣咁辛苦，定係話啊唔係都 OK 嘅咁樣咧？ 其實咧，我覺得我哋培訓咧算係好似 BB 咁樣嘅，即係因為我哋係 蘇卡哇伊， 因為我哋係慢慢培訓嘅，即係會睇你，即係睇你適合啲乜嘢，跟住再重點去培訓一樣嘢，跟住我哋都。都上好多堂啦，咁我哋舞蹈方面，因为我哋除咗 Iris 系从细练舞之外，我哋三个可能都冇正式即系正式咁样训练过舞蹈呢样嘢，咁我哋就可以从基本功开始学起啦。跟住系即系慢慢乜嘢，即系乜嘢舞系都尝试一下，睇下最适合自己系乜嘢，跟住再开始做加强练习咁样咯。 哇，都系一段长嘅经历啊！我自己嗰阵时都试过噶，咁有一年好耐之前。咁我哋电台喺 Times Square 有个 countdown 啦，咁嗰阵时安排咗我同 EO2 佢哋一齐跳舞。哇！我上次撞到阿 O2 嘅时候，讲翻呢单嘢，我都同佢讲句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呢啲跳舞咁样嘅人要你、要你教我，真系我自己都 跳到好忙， 对佢不住啊！ 我想问下你仲有冇条片喺度啊？ 冇啦，梗系 俾我哋参考啦， 上 YouTube 揾下先。 有冇叫乌龟跳舞咁耍样嘅？成身都硬晒好啦，咁又问一问啦，阿卡啦，咁你自己本身就揾咗佢哋幾位翻嚟啦，覺得女團最難磨合嘅，或者嚟緊個最大嘅挑戰會係啲乜嘢咧？ 我覺得最難磨合嘅就係可能 性格。有冇成日打麻雀先？你哋四個啱啱？ 其實我覺得頭兩年在性格上面真的最難搞的，係啦，嗰陣時我自己都在度消化緊啊，點樣去處理好？但係到後面咧。我發覺是不需要去消化， 係 即個狀態就係 好夾嘅， 唔係因為我覺得就係每個人嘅性格佢都有兩面嘅，即佢可能你懂得地將佢某個優點放喺某個地方適合去用嘅話，咁其實就 OK 噶啦。但係佢譬如可能佢比較頑皮嘅，咁你咪揾佢去做啲古靈精怪嗰啲綜藝節目啊嗰啲咁樣咯。但係你就唔好掉佢做啲即係比較唔需要出聲啊，坐喺度啊嗰啲，咁佢梗係唔想啦。咁、就會自己去調整翻。咁如果譬如可能溝通相處嘅時候，就會用一啲方法，就係會話人都要氹噶嘛。你一下就同佢講話，你咩唔好咩唔好，邊個會中意？但係你話俾佢聽，咁其實你係可以做到某一啲嘢，你先再話俾佢聽。咁你可以睇下，如果對方又係咁樣對你，你 O 唔 OK？ 咁其實自己就會明白。我都係會咁樣對人，其實我都係唔好噶喎。 係咯， 咁樣就會得咯。即係咁，佢先會理解到。咁我覺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一种的方式去先俾他舒服了、打开耳朵听你讲嘢先。如果不是就很难的。 咁 Iris 啦、Sammy 啦、Abby 啦，我最喜欢玩分化的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呢，值得改进的地方有没有 我又觉得不 我冇话要求要佢哋点样去进步嘅，但系可能 你哋样几紧张， 我望我望住佢哋，即系可能佢哋系即系点讲咧？我觉得青春就系咁样。如果你下下去 fix 死佢哋，要佢哋嗱，你要点样点样，佢就冇咗嗰份青春感。 哦，系啊，即系正如我对住船仔啫嘛，我从来都冇要求佢做啲咩噶，我净希望佢好青春咁行出嚟嘅啫。 系啊，即系可能譬如有啲人会觉得啊 ，Sammy 好直接定点样，咁但系呢个就系佢个性，佢冇咗呢样嘢，佢就会变到好似我成熟咁样，咁咪唔系我咯？咁每个人嘅特质就系要好显化出嚟，俾人哋一望就知道佢系点样，同埋去欣赏佢呢一种性格里面有嘅嘢。咁、但系冇咁好嘅，就话俾佢听啊，可以点样？ 唔系呢个系魅力嚟嘅， 系啦，点样去调整个方式去呈 现你呢份勇气？ 系啦，点样调整个方式去呈现咁样咯？ 咁我就 feel 到点解 Sammy 咧喺呢一度咧，我觉得系型格啲嘅代表嚟嘅，即系望一望咧，妹妹们咧都系走一啲可爱啲啊、日系啲嘅路线，但系你嘅感觉咧系走一种欧美少少， 其实有温柔如水嘅一面嘅， 温柔如水嘅一面系啦。咁我知道之前系做开一啲占卜嘅工作啦， 系 啦， 都有做噶。 系啦，哇，点解可以突然间又转一转个 channel， 变咗做跳舞？你系咪本身都好中意唱歌嘅先？ 其实我本身就系唱歌嘅，系啦，即系我喺中学嗰时候就已经开始唱歌。咁占星呢样嘢咧，应该系因为我家族系做呢样嘢，我外公嘅外公都系做道士啦，或者系八字， 唔系即系清朝嗰陣時， 唔係邊有咁耐？邊有咁耐？ 六代嘛， 應該打仗嗰陣時咯，我諗。然之後畫符嘅，但係真正畫符嗰個咧就已經走咗啦。咁我外公咧就做八字嘅，咁我自己咧就做西方占星學。 係 係啦，咁呢一個可以係信仰啦，但係其實佢都係好重要嘅收入來源之一。咁呢個都好直接嘅，係啦。咁我覺得我都算係幸運，即係呢一世到依家成廿零歲啦，都做緊自己中意嘅嘢，都仲有收入，我覺得係好幸運嘅事咯。係啦，咁唱歌因为我一直都好中意，咁咁啱咧，阿凯又问我，所以嗰阵时一听到佢话，你要唔要加入女团？我话 OK， 之后我一个星期之内就辞咗份工，我就 OK， 我做女团。 哇，你 中意你呢份勇气， 梗系啦。 哇，你都系一个即系谂到啲咩就觉得啱就去做嗰啲人嚟。 系，我觉得算系一种盲目嘅自信啦，即系觉得如果系我，应该系做得好嘅。 咁啊，嚟紧嘅时候会唔会多啲喺音乐上边有自己嘅创作放入去？其实想唔想咧？ 梗系想啦。其实我哋已經有一首 side track 嘅，咁但係嗰首 side track 咧係我哋之前嘅隊名而做嘅一首歌，咁所以其實會有啲修正啦。咁嗰陣時都會係我同阿 B 一齊去填詞嘅。 咁而家之前隊名而家就 all in 啦， 係啊， 咁似點啊 ？all out 咁樣，唔係估嘛？ 之前個名仲好笑啊， 係 啊，但係會又係嗰種會好記得咯，係啊，你要唔要知啊？ 好啊， 叫 G G Y Y， G G Y Y 啊， 佢冇笑喎，你好好人， 系啊， 佢想笑，即系我见到佢想笑噶啦。 话俾你听啊，咪前咪后两个人嚟噶， 因为当时会觉得呢个名字就系无论你系任何国籍嘅人，只要你读呢个名字都系一样噶，即系唔会歪噶。 咁你 all in 都系一样噶 ，all in， 咁你英文都系一样噶啦，明咩？ all in， 因為佢係啦，會有音調唔同。 日文係 all in， 係 all in， 係啦， 讀咁 啊，係啦，都係啊嚇。 咁未來你哋有冇諗過話開演唱會啊，或者係你哋啊四個人會唔會自己搞下啲團綜啊咁樣啊？ 呢個真係我哋嘅夢想嚟嘅，開演唱會。 係啦，譬如紅館咁樣，你啱啱四個一人一面搞掂。 真係，但我哋好現實嘅就係要上到演唱會，一定要咩啊？做多啲作品。我哋而家要努力做多啲作品。 啱啊，啱啊，啱啊！咁希望你哋有更加多嘅作品推出嚟喎。 整緊嘅啦， 整緊啦，係嘛？ 冇錯。 有冇個 schedule？ 今年個目標一定要做到邊一個位嘅咧？ 做到希望喺金曲度攞到奖啦， 好 系啦， 希望你要加油努力噶吓，咁啊有更加多唔同嘅作品咧，可以喺节目嗰度听得到啦。咁啊唔该晒先，咁啊希望你哋有更加多出色嘅表现，多谢柯燕， 多谢， 拜拜， 拜拜。神情迎青春风，背正风，能量成分太汹涌，追捧纹身都要卡通那种，长长文静太拘束，除非写内地都可放松，连柔道亦会懂。就开班狂野族教学团，发失聪制服配备系统，电单车男女亦会合用，步骤重整双料脸孔。 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篮球除了五人篮球之外，原来奥运仲有一个同篮球有关嘅项目系啲乜嘢呢？就系、是、三人篮球啦。睇翻历史，男子篮球喺1936年柏林奥运正式就成为咗比赛嘅项目，而女子篮球就迟咗40年，喺1976年嘅蒙特利尔奥运先至系成为咗一个有奖牌嘅项目。三人篮球系一个半场嘅运动嚟噶，并且只系得一个嘅篮框，佢嘅节奏相当之明快。喺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运会首次成为咗比赛项目噶噃，4年之后喺南京青奥亦都有比赛。众所周知啦，篮球是由一位叫做史密夫的人发明的。这位加拿大籍的体育老师当初发明篮球的原因是希望他在美国麻省 YMCA 的学生能够有一项冬天都可以在室内进行的运动。据说历史上第一场的篮球比赛是在1891年12月进行的。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打下篮球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6月19日星期三的朝头早，揾嚟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晚上7:35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嗱，咁今集咧继上个星期之后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咧劳福局啊，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孙玉涵局长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佢嘅政策。咁啊，今晚咧佢会集中讨论下呢个输入外劳嘅政策嘅。咁啊，佢会同大家讨论一下啦。我哋香港点样发挥大湾区融合同埋基建嘅配套优势？咁啊，探讨一下咧劳动人口嘅规划，点样去到补充我哋人才流失嘅问题？咁啊，另外咧佢会分享一下咧呢个工业安全计划同埋呢个当中嘅进展，又点样可以善用科技咧，减少我哋一啲嘅工业意外嘅发生啦？因为其实近期都有好多好不幸嘅工业意外出现啊嘛，睇下当局点样去到反思一下，点样去提升一下呢个当中嘅质素。咁啊，最后啦，佢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复康专员呢个角色嘅，同埋咧会讨论下呢一个计划整体嘅发展情况。咁啊，如果大家对以上呢啲一啲嘅政策咧， 如果想加深認識的話，記得要留意今晚7:35的盤點政策啊。 冇錯啊，咁記得留意更加多，因為其實咧而家香港真係有好多，譬如係一啲工業上面嘅工程啦。咁頭先都睇到一個報道咧，就話啊，而家都有個女士咧特登投入咗呢一個工程行業，但係專門咧就係負責呢一個地盤嘅安全嘅。咁佢就話啊，其實咧而家佢就好似佢話好似媽媽咁咧，就同啲工友講話，你記得戴翻安全帶啊，點點點。咁其實咧，我相信呢一方面都係政府有做工作，特登係揾個人去負責安全啦。咁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咧，就記得留意晚上7:35嘅盤點政策啦。去到晚上8:00又有醫生與你。 冇錯，嗱，咁今集嘅醫生與你咧，同大家探討嘅疾病咧就係貧血啦。咁啊，貧血裏邊咧亦都有地中海貧血症嘅。話説咧，好多朋友咧，即係見到身邊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咧，面青青啊，就係懷疑佢係咪貧血嘅。咁啊，另外有一個迷思咧，就覺得貧血咧係女士嘅專利嘅。咁啊，究竟咧係咪真嘅咧？啊，原來根據專科醫生講咧，其實貧血咧人人都有機會嘅，甚至乎連運動員啊，佢哋咁大運動量都有機會曾經見過有貧血呢個情況嘅，係咧。究竟咧大家即係對貧血呢個認識啊，唔知有幾多啦。咁但係好多人就以為咧，即係食下啲保健品啊，或者補下血啊，就飲啲豬潤湯啊，就解決到問題。 係有冇紅棗水啊？ 係啦，究竟係咪真嘅咧？節目咧就請嚟醫生咧，同大家講下咧貧血其實有啲乜嘢真係嘅症狀。即係原來啊，貧血咧，除咗唔夠血之外咧，亦都有機會係其他疾病嘅先兆咁話嘅。所以咧，我哋點樣去到及早知道我哋係咪真係有貧血啦？係咪真係延伸有其他身體嘅毛病咧？今晚節目會嚟聽下醫生點講。咁啊，另外啦，貧血患者咧就即係一種叫做缺鐵性嘅貧血，同埋地中海貧血，以呢兩種貧血就居多嘅。咁啊，即係除咗有遺傳因素之外咧，亦都同生活習慣有關。咁啊，究竟我哋生活習慣上面怎样去到调节先至可以避免到有呢两个贫血嘅情况出现呢？嗱，想知道多啲咧，记得今晚8:00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原来咧，运动员可能缺铁个原因咧，系因为佢哋成日都要做一啲耐力嘅训练啊。咁因为你做耐力咧，佢就反而会增加咗一啲红血球嘅数量或者系肌肉量嘅。咁但系同时之间，你咁剧烈嘅运动咧，系会令到个铁质流失嘅。咁如果你日常个铁质咧都系唔系好够，即系可能饮食方面唔够咧，就会有呢个缺铁性贫血啦。所以即系唔好话睇小每一样嘢。我身边都有好多女士朋友咧，即系可能因为佢哋 period 啦咁样，咁就成日都有贫血嘅症状。佢哋就话唔紧要啦，我就话吓唔得噶，真系要睇医生噶。咁所以咧，各位嘅朋友们，如果你真系觉得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啊真系面青口唇白，因为真系有两种啊，又有地中海型嘅贫血啦。或者有缺铁性贫血啦，医治方法唔同啦，就一定唔系话可能你就咁自己做一啲食疗就完全有用嘅。咁不过如果你话啊真系唔想睇医生住咁样，咁不如睇下医生与你先啦。咁啊记得留意系啦，记得要留意晚上8:00嘅医生与你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会系点啦。今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嘅，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哇，终于嚟啦，小白。大致天晴啊！ 哎呀， 天气酷热啊！等个太阳出来了啊！ 太阳伯伯 O T 啦，跟住嗰几日 要 O T 几日啦。咁当然啦，啲防晒产品啊开始卖啦吓。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北韓朝中社報導國事訪朝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親自到機場熱情接待表示深深謝意。朝中社指，雖然普京的專機在凌晨先飛抵平壤，但平壤國際機場依然洋溢空前熱烈的歡迎氣氛。又提到去年九月在東方航天發射場會晤後，金正恩相隔270多日在平壤再同普京會面，親切握手並熱情擁抱，感到欣喜萬分。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普京同金正恩先在車隊附近熱烈交談，再乘坐同一架車離開機場，前往錦繡山迎賓館，途中就兩國關係發展交換意見。報道又指，普京訪朝行程豐富，主要安排在今日，計劃以多種形式舉行會談，包括擴大會議和領導人之間會談。金正恩將為普京舉行隆重的音樂會和招待會，普京亦會到蘇軍烈士紀念碑敬花。國務院總理李強昨晚乘坐包機抵達吉隆坡，開始對馬來西亞進行正式訪問。李強說，中方願同馬方攜手努力，以中馬建交50周年為新起點，進一步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深化互惠互利合作，增進文明交流互鑑，不斷將中馬命運共同體建設引向深入，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繁榮貢獻更大力量。李強在馬來西亞期間將會同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及總理安華會談，出席中馬建交50周年紀念活動，參觀東海岸鐵路項目和出席商業論壇。沙特阿拉伯聖城麥加持續高溫，在朝聖期間因為高溫死亡的人數增加到至少577人。法新社引述阿拉伯外交消息指，至少323名埃及朝聖者死亡，死因大部分同高温引致的疾病有關。約旦當局亦話，在沙特死亡的朝聖者增加到60人。當局之前表示已經發放41份許可證，容許在麥加埋葬在朝聖時死亡的朝聖者。其他國家相繼報告有國民在朝聖時死亡，其中印尼報告有132人，突尼斯亦有35人。沙特當局之前就表示有2000多朝聖者因為高溫不適接受治療，但就未有提及死亡數字。沙特的朝聖活動越來越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沙特上月有研究顯示，朝聖活動地區的氣溫每10年上升了0.4度，而麥加今年氣溫一度高達51.9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7点，升193点，成交金额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2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56.8，升1.65。腾讯控股380元，升3元；网易142.2，升0.5；比亚迪股份238.2，升4.6；建设银行5.67，升6仙；小米集团17.6，升2.2；联想集团11.68，升6毫；美团116元，升2.4；信宇光学科技49.35，跌2.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57.83， 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币7.256，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074，欧元兑美元0.66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721点，升239点。港金报2169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94美元，卖出232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芜湖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新山道。咁现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要留意翻啦。另外，青朗公路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入口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大榄隧道转车站。咁至于较早前葵涌嘅和义合道去翻昌荣路方向近可丰中学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去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方向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去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天马苑嘅位置啦。咁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而家喺屯门嘅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个女儿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那 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动漫主题歌曲《阿尼桑》在日本大行其道，今次是 First Story 这一队的日本摇滚组合，看到他们由2011年成立之后，今次找到好的机会，除了是著名妖怪动画的主题歌曲之外，更加邀请到 La Canción 的主音 Hydro 以个人名义和他们一起创作歌曲。 My First Story 加上 Hydro 梦幻。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y First Story Hydro Mugen 梦幻。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呢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献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 温。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阿女啊，幅画系咪你画噶？ 乜嘢画啊？ 牛奶画咯，因为我哋屋企咧有只失魂猪倒晒牛奶，但系咧又清得唔干净。 爸爸，你知道咗啦，对唔住啊！ 傻猪嚟嘅，你揾我帮手啊嘛！ 爸爸做得好啊，好家风就系咁样成全噶啦。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健康金大城市小故事，一齐传承好家风。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到啦。Yeah, 电话旁边咧有阿黄太嘅电话。 早晨，早晨，黄太。 Hello，Hello， 早晨啊，各位。 你好嘛？ 系啊，你好，黄太。 OK 啦 ，OK 即系好好噶啦。 黄太咧就已经一早咧喺上个星期嘅时候特登打电话入嚟俾我哋 Morning Call 咧，就话想book定今日咧系佢女女嘅正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系啦， 乖女叫咩名？讲嚟听下。 佢叫嘉晴啊。 嘉晴，生日快乐。青春常驻，越嚟越靓，乜都好，系啊， 系啊，系， 因为我唔知道你阿女兒究竟系咩年纪啊，吓咁啊，做读书定做嘢我都唔知道，系啦， 做紧嘢噶啦，有对仔女噶啦， 哦，有对仔女噶啦，哇，咁你而家咪好开心啦，弄孙为乐咯，黄太， 几开心啦，佢对小朋友好鬼死得意， 系嘛， 点样噶，点样噶，妈，嗰啲咩龙凤胎嗰啲咁样噶，系咪？ 唔系，三年抱两咁咯， 三年抱两， 犀利， 足三年噶啦， 都叻啊！ 两年抱两，好叻噶啦， 系啦， 哇，记住啊你，你计咗呢个阿外婆，记住啊，同你用计数机计住啊，都唔使三年嘅，两年就做到噶，两年抱两噶，好快噶。 身体咧，即系有个好嘅培育，培养翻个身体，料理翻好啊，再嚟。 可能妈咪有啲汤水都足啦，即系呢个阿黄太你都应记一功嘅。 不过黄太最开心咧，就系见到个女咧就快快乐乐生活啦，系嘛？ 系啊系啊，佢学而家好开心，好幸福啦， 系嘛？ 咁一家四口咁啊，有车有楼咁啊，有工人，即系呢生嚟讲，即系一生人讲，已经系好幸福噶，佢 系幸福啦。 咁我觉得一定要即系做阿女都要感恩啦，因为即系得来呢啲咁幸福嘅一啲恩子咧，都系因为上一代嘅传承。即系等于你同埋你先生，即系将一啲好嘅养分俾到佢，亦都俾佢一个健康安稳嘅环境嗰度成长。 黄太系谦虚啫，你系一个女定还是有其他小朋友啊？ 一个女一个仔。 哦，仔仔都已经出生啦，系嘛？ 系啊，出生噶啦，都三十。有多噶， 阿仔有阿仔嘅世界，男儿志在四方， 系啊， 系咪先？ 系啊，咁阿女又叻嘅，因为由细到大佢比较人比较独立，所以有时咧可能细个就照顾得佢比较冇咁好啦，咁佢有时有啲微言就话我锡个细佬唔锡佢，其实做父母嘅点会仔女都唔锡啊？系咪？ 啱嘅，啱嘅，我 最锡系我个女 嘅。我都系人哋父母，所以我都会明白。 但千祈唔好讲个最字，两边都锡系咪先？两边都锡，最紧要系咩？即系成日。呢啲都系传统觉得约定俗成，就系咩拉仔拉心肝，其实边有咁多啊？ 系啊，个个都锡嘅。 因为第一个 BB 出世咧，你个 focus 对住佢咧，你系特别锡嘅。其实个大嗰、那个、 嗯、 不过细嗰、那个即系细变咗时有。 忽略咗，就自己唔知道。即希望佢唔好见怪啦。 系啦，有阵时咧都会咁嘅，即系譬如我咁第一个小朋友咧，一有啲咩事，譬如你明明发烧高少少啫，好紧张，系啦，咁你有咗经验啊嘛，即系爸爸妈妈都有经验 啦。系啊， 系啦，跟住第二个咧发烧嘅时候咧。冇嘢嘅，会自己好嘅呢、這个系啦，即系食粒药得啦。 唔同家庭唔同咯，即系同王太倾偈就好似同我自己妈咪倾偈咁样。我妈又系好客气对住我，即系话：哎呀，旧时啊，即系阿妹啊，得到多啲嘢啊。你嗰阵时，你长大啊，家境冇咁好啊，类似咁样。即系我觉得，哎，呢啲唔使回头看嘅，最紧要现在大家都好嘅啫。即系做 唔使讲翻以前咯。 系啦，即系做即系父母同子女咧，即系我哋缘分啲咁样讲。都是可能几世修来的、嗯、有乜所谓 啊， 啊 最紧要大家开心、啊、身体健康啱唔啱啊王太 啱啊最紧要佢哋而家一家四口好幸福咯。 是咯、啊、即是你成日都諗住以前细个点点点 是咯 细个又有乜嘢又有亏欠有补偿讲真啦即是有阵时都唔系你睇细个嘅嘢嘅，你睇大个嘅嘢。 系啦，以前嘅嘢咧，我哋可以系回望，咁但系我哋更加展望嘅系将来嘛。 系啊， 系呢样嘢 最紧要生仔女最紧要佢长大， 系 福家庭， 系 即系开开心心，即系唔系话佢使唔使翻转头嚟靠我哋，总之佢能够独立，生活到好开心幸福，我哋做父母就好开心。 一定咁样谂噶啦。嗱，今日咧拣嚟 唔识讲嘢咯，就系 唔 识讲嘢，唔识表达。 我哋以咩啊？ 仔咧就覺得咧，會有即係 少少覺得唔好咁樣，但係其實都理性啲靜落嚟。我都想同你阿女講一句：，唉，你媽咪點會唔錫你啊？你估好得閒咩？朝頭早九點半開始炒下股票好過啦，打個電話嚟晨光 Morning Call 點隻歌仔俾你聽，仲要係鄭秀文嘅終身美麗，祝佢。係 啊，佢好中意 Sammy 嘅。係咯，咁我哋一齊聽歌啦，好唔好啊？多謝你啊！ 我想講多兩句咧，就我有個friend 咧，即系我以前结婚嘅伴娘，即系佢都系今日生日嘅，同我女同月同日嘅，系叫 Bonnie 啊，我都祝佢生日快乐。另外我一个 friend 就系阿方老师，佢系古筝老师嚟嘅，佢就琴日生日6月18，我都祝佢身体健康，祝埋个女即系终身美丽咯。 好， 唔该晒你哋啊， 多谢王太，下次再见， 拜 拜， 多谢晒，拜拜。 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分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星靠你的手臂，躺下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 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咁啊，早几日咧又有去过呢个东京啦。 系啊，去日本有冇煮嘢食？我真系好想问你一个 问 题。有冇、啊？因为我知道 真系有、啊。 你住嗰个地方就唔系日日都系酒店啦，有啲可能住下当地啲民宿啦。吓、啊，因为我对上都系住民宿。 类似，因为我有去富士山一带嘅。系咁富士山一带嘅时候，亦都揾咗一个嘅地方咧。咁佢入边系有个厨房嘅。 系咯，有少少地都好啊。 同埋第一日咧，因为我都好夜先至去到，咁啊就自己揸车就去到呢个富士山。一带嘅河湖一带嘅时候，其实都已经夜晚九点，咁其实大部分嘅餐厅都已经闩门啦，收咗工啦。咁所以咧就自己咧就再揾咗个超级市场咧，入边就自己买材料，咁、自己就即席咧就整咗个沙煲沙煲。 佢又几好嘅，其实日本咧即系有啲廿四小时嗰啲超级市场咧系可以俾你常常都可以买到一啲补给品啦，咁样特别喺啲大城市入边，譬如东京大阪啦，咁啊 大阪多啲啦， 你可以夜晚黑都煮到嘢咯。咁反而嗱。你而家睇翻香港咧，就冇乜廿四小時嘅超級市場，廿四小時嘅便利店咧，開始都唔係廿四小時， 冇錯。 好老實講，咁好多時候開到凌晨，譬如十二點，咁已經係閂門啦，未必會好似以前啲便利店。 其中一個原因咧，我諗係因為而家好多嘅便利店或者商店，佢喺個商場入面， 係啊。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啦。咁如果你話喺街鋪嘅話咧。有啲真係覺得夜晚冇乜人，你計翻條數，我不如閂門好過啦。 係，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煮嘢食啊，或者夜晚黑揾啖食嘅人咧，就難搞啲。不過頭先小華講話，喂喺當地都有煮下，究竟煮啲乜咧？ 當地煮咩咧？咁其實就都係去個超級市場，就啱啱好佢閂之前，我衝入去，係啦，咁就可以買到啲肉啊，買到啲沙煲沙煲要用嘅材料啊，菜啊。 即係有啲大葱啊，嗰啲都齊 啦，都齊曬嘅。喂，嗰啲咩舉藥啊？ 呢個日本嘅超市咧，有冇話臨尾啊？臨尾買齋嘅時候減嘅，有冇呢一嘢啊？ 有嘅，其實係有嘅。我自己亦都係因為受惠於佢臨閂之前啦。其實我好中意食一種蝦，即係嗰啲牡丹蝦。 哦， 牡丹大大隻嗰啲咧，跟住有好多蝦膏嗰啲咧。咁佢嗰度佢每一 pack 咧，佢就大概係500 yen，五百 yen 圍翻而家港紙就大概20几蚊啦。咁20几蚊咧就六至到七隻嘅。咁係啦，個價錢係相宜啦，我覺得。 咁 所以就 打咗折啦，因為即係如果對上，我記得去黑門市場食，又你嗰個 pack 數就大概1200-1300 yen啦，其實都平㗎啦。不過你去到500 yen 就真係太平啦。 係啊，500 yen 咁。即係如果當地人都知道咧，其實嗰個時間喺嗰度出現嘅話咧，你就可以買到啲平啲嘅貨啦。咁所以都整咗呢一個沙煲沙煲喺當晚咧，就即刻自己整自己食。不過因為始終都去到咧，就人哋嘅地方咁，如果要煮嘅話咧，咁啲煲自己安心啲，我都會由頭洗一次。 要啊， 係啦。 如果你住要垃圾分類咯，即係佢有幾個 box 咁樣， 啱冇錯。 膠袋還膠袋，鋁罐還鋁罐咁樣。 係啦，咁同埋咧，即係喺當地嘅超級市場亦都揾到啲香港冇嘅，譬如湯底咁樣。咁又揾咗啲有一個咧就係柚子味，柚子再加呢一個面豉係啦，面豉嘅一個湯底咁啊。都幾清新嗰個感覺，咁變咗嗰啲，因為你喺當地買 只只都黃牛嚟噶啦，係啦，咁你就咁你就買咗呢球咩？ 香港本地首次牛就 買唔到黃牛 啫，係啦，係啊，你話香港你話買香港牛就唔理日本大把啦，你要有公期有公期， 係啊， 要石湖 有 石湖，有 綠兒島咁樣，係 啦， 咁所以咧就都我覺得幾新鮮嗰個味道。咁你就淥落去嘅時候咧，原來油脂配呢一個嘅肉咧，就算只係一個湯底味，你都會發覺原來個味咧係個肉係可以幾清新嘅， 係。 咁我覺得呢個喺當地嚟講算係一個幾特別嘅食法啦。咁其實我之前咧，因為帶埋我今次就冇帶阿仔去啦。咁啊，今次就冇帶咁，但係之前全部都有帶阿仔去咧，都會特登會揾一啲有廚房嘅，咁都會咧就係煮翻一啲食物用當地嘅材料去到整嘅。咁但係好啦，今日就唔係講話食呢個沙煲沙煲。今日咧就由於我喺呢個東京嘅時候都有望下啲附近有啲咩餐廳啦，咁可以去食。有啲咧就預先 book 定嘅。咁啊，正如尋日我哋亦都有講過，就係喺個船屋食嗰度咧就有個鐵板燒啦。咁嗰個係特別啊，因為我真係望住呢一個嘅彩虹橋 啊嘛，係啊， 亦都望住富士電視台，咁亦都有途經過，譬如東京鐵塔 Sky Tree 呢啲景點咁樣。咁你兩個鐘嘅一個 trip 咧，其實都食到好多嘢啊嚇。咁啊有食過東即係關東嘅美食，亦都有食過關西嘅美食。 關西又關咩事啊？叫 crossover 一下。 crossover， 因為 理論上咧，關東地區就唔會點樣食。 因為都係用鐵板啊。 哦。 都用鐵板嘅話，咁佢亦都係用相同嘅、差唔多嘅材料，不過用唔同嘅技術去到煮咧，咁你就可以將兩種唔同嘅食物咧就煮咗出嚟嘅。 即係因為有個廚師噹噹噹咁。 冇啊，個廚師就我哋自己咯。 哦。 食客自己做翻廚師就喺度噹噹噹㗎。 幾好。 不過佢哋啲職員就會，你知鐵板燒就好容易整到起曬一嚿嚿噶嘛個鐵板。 佢就幫你 清。佢就幫你清翻嗰個嘅，咁其他都係你自己整嘅。你真係唔識整嘅，咁佢會幫你整。咁但係大部分人都係中意煮嗰個過程，嗰個玩個玩樂咁樣。好啦，咁但係今日咧最想分享就係我見到一個喺涉谷。士杯牙呢個地方咧，咁佢有啲嘅有一間地方咧，我初頭望下都幾靚，但我最後都冇去到幫襯，因為睇過佢 menu 之後咧，係勁嘅， 係咪好多人㗎？依家士杯牙都仲 士杯牙，但係一定係多人㗎啦，係啦。咁但係呢一個餐廳咧，佢本身嗰個主廚咧，佢係一個獵人嚟嘅。 哦，係乜嘢嘅獵人咧？ 真係 hunter。 哦，喂，呢、這個我有睇啊，木村拓哉咧嗰個啊，東京大飯店嗰、那個《 摘星廚 神》有好多唔同譯名啊， 係啊， 有多唔同譯名，因為嚟緊開新嘅一季啦嘛，咁佢咪有一季咧就突然間去咗， 突然有一集就話要揾啲咩白鴿定唔知咩，係 啦、 啊， 跟住就 劇情啦， 揾咗一個獵人。那個獵人就專獵呢啲家禽嘅， 係啦，冇錯啦。咁、的而且確，原來喺涉谷區咧有一間呢一類型嘅鋪頭，咁、我就望啦。個主持個主廚咧，亦都係有一個合資格嘅獵人牌嘅。咁所以咧，原來呢一間嘅鋪頭咧，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食好多我哋會叫做野味嘅、因為我哋可能好多人嘅 concept 就係話喺當地就佢哋就唔食野味嘅、好啦，咁佢哋個 menu 入邊有啲咩咧？咁我睇嘅時候咧，就佢哋有呢一個嘅鹿啦，有鹿。嘅成分嘅食物啦，亦都有紅人啦。好啦，咁個再睇細少少嘅時間，咁佢會點樣整咧？例如佢又喺，因為佢用咗一種，佢真係好似摘星廚神咁樣，佢就用咗法式嘅方法，去到烹調呢一類型我哋叫做野味嘅食物嘅。咁例如佢嗰個鹿咧，佢就攞咗嗰啲鹿嘅血咧，就去到做一啲膏。咁你望佢嘅時候，個口感咧，其實食落去就當然又會充斥住嗰個嘅味道啦。咁佢另外咧，佢亦都有一啲。類似我哋如果喺內地食嘅話咧，有啲鴨舌糕咧、蒸糕咧，咁入邊係鴨舌，好靚，好做得好細緻嘅、半透明咁樣嘅。咁我呢一個類似嘅菜式咧，我就喺呢一間鋪頭嘅嗰個 display 嗰度見到咧，佢就將呢一個嘅紅人嘅內臟，包括係肝啦，呢一類型咧，都同呢一個鹿咧就做一個 mix and match 嘅。咁、所以就我就睇到大開眼界啦。咁又我亦都冇幫襯到啦，但係即係令到可能好多人。都會認為就係如果你喺當地食嘅鋪片嚟講，都會覺得係魚生比較上多啦，天婦羅比較上多。其實呢一類型嘅食物咧都有，唔多嘅，但係係特別嘅，因為你個主廚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摘星廚神咁樣，咁佢可以用一種法國料理嘅方式去烹調咧，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嘗試。 當然啦，即係我就咁聽我都覺得都幾撩楞，但係對於我嚟講，可能喺涉谷嗰度。食碗拉麵，我已經覺得好正 啦。係啊，我哋就係好正， 唔使搞咁多嘢嘅，食碗拉麵平平實實都好嘅。 係啊，一百一壽司咯。